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迎接周末好快活，我係小张张。 哇，时间过得好快。 嘣嘣声。 请受小女子一拜。真係多谢大家。俾心机去做好个节目啊，令到大家开心。我系小优， 你好求其、 啊，我唔系啊，押韵啊嘛， 押韵得噶你咩？ 咁你即刻对过嚟啦， 请受小女子一拜，真系 阿洪依林今日件衫红卜卜、 啊，今日好靓仔喎， 靓仔啊， 做咩结婚啦今日？ 做新郎，做新郎， 做咩？做咩？做咩？今日做咩？ 喜庆洋洋，哈哈哈！ 下一句咧？ 未想到，我就系、 是、咁你话我 系啊， 佢系咁啊， 咩话我？ 同你 balance 啊， 接轨啊，接轨啊，接 得垫底 啊，系啊， 好嘢，好嘢，做得好， 多谢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星宿小女子啊，拜！ 我系垫丝底。 So each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2%。星期日早上，今日多云有阳光，稍有两阵嘅骤雨啊。呢、这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有骤雨，星期日会天气不稳定，有雷暴，小心小心。 You Break My Heart， 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估呢个世界上咧有一个人咧好影响你好深嘅，你知唔知嗰个系边个咧？ 唔知， 冇错啦，就系、是、今个礼拜嘅母亲节啦。妈、妈对我哋影响咧，由细个开始啦，除咗我哋叫做先天性后天性啦、先天就系我哋生出嚟本身固有嘅性格啦，但系其实我谂妈妈或者爸爸都有啦吓，即系对我哋嘅嗰种教导啊、熏陶啊，影响都好深嘅。 你有佢嗰种 DNA 嘅、啊，有时真系觉得好得人惊啊。 所以 咧，同埋、就系你嘅口味、尤其是一定系 食嘢嗰种口味啊嘛， 梗系啦， 系啊系啊， 佢即系一家之主啊。 冇错 啊，系咪啊？煮咗你好多嘢， 咸啲，甜啲。 系啊，你第时大个嘅时候，你改唔到噶，系咪啊？ 改唔改到咧？可能会改到嘅， 改唔到，我觉得改唔到。 即系等于我近年我食嘅自己煮嘅菜咧，因为我懒咧，咁我而家全部食咧好淡嘅杂菜，咁食食下又觉得 O K 嘅，即系之前会觉得好似好淡咁样，但系食下食下又 O K。 但系你中意咧？ 系啊，严格嚟讲、哦，其实你。你有機會你再食咧，你一定唔中意 啊！即係得俾你揀啊嘛， 係啊，貪貿貿係真係唔得， 係啊， 即係媽媽對我影響好深嘅嗱。我記得咧，你有時叫我梁緊張啦。其實我今日忽然間睇呢篇文章，我諗翻咧，我媽媽嘅性格就係嗰啲啦。我媽媽咧即係好似爆佢啲秘密咁樣，佢有個英文名嘛，叫 Josephine。我阿爸改佢名叫早十天啊，即係話佢咧樣樣嘢。 你爸爸妈妈 好早十天， 喂，咁你系啊？你爸爸英文名系乜嘢 你明明佢点解叫早十天 我知啊， 即系样样嘢，人哋都未到嗰样嘢，佢已经紧张咗先啦。譬如我哋话去街咧，我哋大家都只系开始换衫，佢企咗门口揿 lift， 快啲啦，嗰啲咁样，所以我 好开心， 我都系。 系 有压力噶，我唔知你 屋企有冇啲。但系你会刮有啊？我爸爸又系啊， 好 紧张噶， 好紧张嗰啲。 都系试过有一次坐巴士啦，落车啦，我哋全部起身，跟住啲细路都跟我哋起身落车。 其他人跟啲细路，人哋啲细路都起埋身。 系啊，落车啊，落车。 佢学一学系嘛？ 系啊， 好有威严啊， 系啊。喂，你爸爸有冇英文名噶？我好有兴趣，叫咩名 ？Joseph。 Joseph 佢就叫 Josephine 咯、 啊、Joseph and Josephine 咯。其實佢哋係咪關係嘅咧？即係係咪兩個名關係？不過總之我淨係記得咧，我媽俾佢改個花名叫早十天咯。 嗯， 係啊，好笑。 其實佢爸爸叫 Joseph 都好啱啊。 係啊， 係啊。 Joseph 啊 ，Josephine。嗱，咁啊有篇文章 早十天啊嘛， 係早十天。咁啊講咗一啲網民佢就形容媽媽嘅優點。頭先嗰個可能係優點嚟㗎，因為佢有個鞭策啊嘛，有個推動力。 我覺得冇嘢係優點或缺點，睇下你點樣。用喺边度？系咪啊？就如果你话呢一啲嘅话，你做一啲工种系真系需要好严谨嘅，又或者系需要一啲时间去准备嘅，咁早十天咪啱咯。 啱啊， 系咪啊？ 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咪咪摸摸啊， 系 啊，好慢。 同埋你有冇发觉就系屋企人总系咁样嘅，一粒就一笪嘅，一个就好紧张，另外一个就好他条。 系啊， 所以系永远都系咁样嘅，太即系，但系佢冇嘢噶。 系啊， 总之佢就出门口嘅时候系嬲完之后冇嘢。 系啊， 佢系咁。 我都系紧张嗰个噶，我都系属于紧张嗰 个。 你 紧 张咩啊？紧张食物啊？ 唔系，都系贪快咯，行出门口揿啲得未啊？啲到 你 系啊？ 你唔似， 我系嘅。 你系似咪摸嗰个， 系咯， 系咪啊？ 定系相对之下， 定系听 咩 嘢？ 呢样嘢系讲相对嘅啫嘛。 唔系。啊，可能係啦， 相對嘅咋，好可能喺其他第三者眼中啊，你哋兩個都好緊張， 係嘅。 但係相對之下嘅就係你緊張過佢嘅時候，你咪覺得你自己緊張 number one 啊，係啊， 我覺得係咁， 我覺得第一名㗎，係 啊， 即係我落巴士，我永遠係 好緊張， 企咗門口等落嗰啲， 係啊，係啊， 我都係嘅， 我 都我 咧有試過㗎，就諗住啊，可唔可以咧改咗佢呢一啲咁嘅即係咪摸嘅習性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就真係哇換曬衫，整曬咗個嘢，咁跟住咧我就喺個車度等佢啦，跟住咧收尾佢就一路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都唔 火嚟咯喎， 係啊，跟住咧我就開揸車走， 我聽你講過， 跟住也如是，佢覺得冇嘢啊， 即係佢覺得可能你趕行出嚟先啫， 但係唔係咁樣， 其實我只係約咗佢出去食。烦啫，唔系话要赶做嘢，冇嘢要 讲。但我想问啦，你出门口嗰阵，佢嘅步骤去到边咧？换咗衫未啊？ 佢嘅步骤嘅就系，即系你唔知佢咪摸乜嘢啦。 我明嘅，即系可能佢就咁 叉叉牙，系啦，跟住佢又出边望 下 嘢， 睇下个手机， 系 啦，跟住咦，点解有粒尘咗？ 冇错，跟住又复下佢自己嗰啲唔知啲乜嘢啲 email 咁样咯。咁就我话俾佢听，我就嗱，一阵间嘅话咧，10:03我就一定要出门口噶啦。咁样10:03出门口，等到10:30佢唔出门口，我揸车走。 咁跟住收尾我就啊岂有此理啊冇啊，即系冇话打电话你去咗边啊或者咩又冇，咁跟住收尾我就真系去咗目的地嘅时候嘅话咧，我就打俾佢，我就话咁你而家点样啊？佢就唔紧要，我而家搭紧车出嚟咯。 喂，我觉得 冇嘢， 佢真系佢真系一个 perfect match， 唔系嬲啊， 唔系啊，我 佢好嬲啊，佢真系会好嬲啊， 唔系 好兴添啊。 我想讲，如果我个 partner 咁样伏一声走咗咧，我可能会嬲啊！佢唔嬲，证明佢已经接受咗你呢种嘅行事方式，咁我觉得 OK。 但系我觉得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有咩资格嬲？ 唔系咯， 因为我哋讲好咗系十点半啊，十点三要出门口噶嘛，而家系你自己迟到啊嘛，咁我揸正嚟做啫嘛，啱唔啱啊？ 迟咗十五分钟， 佢系迟十迟十天， 系啊。 即系如果系个佢，你冇可能嬲啊！ 嬲咩啊？你会嬲啊？如果 佢会嬲咯，系咪？ 我嬲咩啊？ 唔会，有呢个感觉，我又唔会咁。即系我系嗰啲，我系会等人嗰啲，我唔会要人等 你。你肯定系好大力咁。 唔系，但系你等人，你都会嬲啊嘛，系咪先？咁我都系会嬲，但系个问题，我同一时间我就觉得我冇啊。总之以后就系咁样，我讲咗系就 系， 开头系惩戒嘅，之后嘅就系我已经 妥协， 系啦 ，surrender， 我要直头投降啊！你好嘢， 你输咗， 系啊，我输，因为我认真， 认真就输你，冇错。 哇，真系冇办法，一物指 一物，一物指一物，真系浪漫。 系啦，好啦，咁其实呢篇文章咧就话叫啲网民咧讲阿妈妈嘅优点，咁其实咧好多都唔同嘅，讲几个啦。佢话妈妈咧嬲就会嬲嘅，但系嬲完咧就唔会再翻旧账。我谂一个个啦， 唔会，一定会翻旧账， 系，即系 系啊，一定会翻旧。 佢咁讲啫，佢讲佢妈妈啫，唔会翻旧账。 哦，唔紧要。 系啦，咁另外咧， 个别嘅妈妈， 个别妈妈啦。另外佢话咧，无论我做啲乜嘢，佢都会支持我嘅，咁咯，即系佢 又未必 系啊，睇你做咩啦。 你试下娶一个佢唔中意， 咪系咯， 佢支唔支持？ 我细个嗰时咧，我妈同我讲嘅，同我哋所有四兄弟姐妹讲嘅，唔准同姓李嘅结婚。 真系啊！好彩啫，哇！好开心啊！ 佢已经有一个姓李嘅人，佢唔中意。 系啊，嗌交啊，咁样啦，佢落咗呢度命令啊。 所有姓李都唔得， 所有姓李都唔得。 系啊，即系好细， 即 系 遗憾你两位认识咗之后。 我觉得马妈妈讲得好啱，我觉得姓李嗰啲应该都系字字你字字李嘅， 木子李。 冇错，冇一啲好过嘅日子俾你讲啦，系啊， 好笑。 另外咧，系话呢一个网民就话妈妈好全能嘅，尤其是话识做一啲咧针。其实而家啲女性识唔识做针子啦？知唔知咩叫针子啊？即系件衫烂咗， 连 翻补翻。 系啊， 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好识噶啦，好现代，系咪？识阿 Sarah 识唔识啊？ 我识， 你识啊？ 我识。以前我记得就系上过啲类似去家政堂嘅嘢，佢会教你噶嘛。即系其实啲楼点样去补翻啦，同埋其实有啲嘅针子嘅步法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就系要补翻一个窿，同你只不过系将佢挑翻只。 挑 腳，你係啦，挑腳唔同嘅， 係 啊，冇錯，即係其實係可以有唔同嘅方法。 一般年青人啲家庭都冇嗰啲針啊線都冇， 冇咁嘅必要啊！ 我屋企成日個針紙盒嘅，裏邊有一嚿嗰啲蠟咧，吉咗好多眼針嘅。我唔知你媽咪有冇一嚿蠟，吉好多唔同大細粗幼嘅針。另外仲有好多線嘅，一圈一圈。 乜教剪仔啊？ 乜教剪仔係啦，就我要幫啲屋企啲各人咧，係連翻啲衫啊，做啲補翻啊咁樣。咁而家我諗已經 咁多嘢補。 啲衫成日穿穿烂烂嘛，穷啊嘛，系 啦。你成日唔好再讲呢一个字啦。你有哇，大佬，你琴日先至讲话有马姐凑大你，你竟然话你自己穷 嗬？头先佢妈咪有英文名， 系啊， 又咁 lift 改英文名有咩唔特别？ 继你之后嘅话，佢都好洋化，真系唉。 喂，同埋你有冇发觉而家啲衫楼咧实净咗？以前咧唔知点解成日甩 松平平 啊 嘛， 系啊，就要乱啊。而家真系好似好少人。 咁當再早年淨有車衣機添，即係有啲家庭係嘛？嗰啲呢個廿啊廿啊嗰啲，你哋咧覺得媽咪咧喺你心目之中仲記得佢有啲咩嘅特別或者優點啊、特點啊，好深印象有冇啊？ 哇，好多嘅喎，優點缺點都有啦，囉嗦銀針啦，係啊， 呢個優點啊？即系多桑暗沉都系有点， 我都系我觉得系缺点啦，系啊咁咯，有点都系嗰啲啦，关心下你啊，煮嘢食啊咁啦， 冇错。 我觉得佢就系佢好硬净咯， 好硬正嘅就係即係譬如可能屋企有啲咩事嘅话，佢都会真係能顶半边天咯。嗯、即係、 啊、女人嘅 女人嗰 一力 系啦，即係我想讲嘅嗰种硬力同埋嗰种硬度係你冇諗过嘅。可能男人你会 expect 佢一定会有，即係佢会撑得起係咪？但係如果女人佢都撑得起嘅话，你就会觉得佢特别劲咯。即係可能只不过係咁样啫，唔係话代表我爸爸射博，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你会见到就屋企可能有啲咩危机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嘅话咧，你会见到嘅就系阿妈嘅就系、是，即系佢出嚟撑住诶。唔好俾头家冧或者 系啊，保护住好似母鸡保护啲小鸡 咁 样 咧，你系会觉得嗰样嘢系好，佢系好好好劲咯，系啊，即系嗰种气势。 嗯，好，母亲节快乐，希望今个周末大家都开心，都同妈妈吓。廿度气温，听紧风骚快活。今日有样校长玩游戏，同埋有车路的士，犀利讲系 E V 啊，马老师中唔中意 E V 啊？唔系 A V 喎 ，E V 喎 ，Evolution。 Electric vehicle 啊，电动汽车啊，真的爱你，我哋有 Beyond。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拼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指政府牙科服务供应不足，市民要长时间排队轮候诊症。当局逐步调整政府牙科街症派筹安排，七月起初步登记时间由应诊当日午夜十二点提早至早一日的晚上八点。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即使提前初步登记，市民排队时间亦不会缩短，只会提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派筹并非最理想安排，因此希望日后使用电子或网上派筹。他又指出，完全不用排队是烏托邦想法，需要很多医护人手，如果市民完全不用排队就可以接受医疗服务，亦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正和主要潜在承办商讨论电子预约模式，今年内一定可以完成开发系统。连锁英语补习学校 Little Frog 怀疑结业，协助家长的屯门区分区委员会委员、实政原卓地区总干事庄豪峰说，今个星期二起接获家长求助，他们希望联络到负责人，并透过警方、海关和消委会争取退款，已经提醒家长报案时需要预备相关文件或者证明等。 庄豪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听闻有家长已经缴交8000多元学费，有家长寻日收到补习社通知，将根据学号次序陆续安排退款，得知暂时有两三名家长获退翻几百元。他透露，补习社拖欠职员两个月薪酬是事实，或已触犯法例，正协助联络破欠基金垫资款项。他又认为教育局可以加强审视补习社情况，例如有没有为强积金供款或者有没有交租等。政府因应精准扶贫策略，识别出三个精准扶贫目标群组，当局将推行各项精准扶贫项目，为他们提供协调。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过往采用的贫穷线在反映贫穷问题方面有局限。为了持续监察香港的扶贫工作成效，扶贫委员会支持不单看收入的方式，以监察香港整体和各目标群组的情况和变化。从宏观角度反映宏观经济、政府政策等因素对这些群组的影响，政府亦会从微观角度为相关精准扶贫项目制定绩效指标，评估和比较受惠人士在参与计划前后的变化，以补足从宏观角度监察扶贫工作的进度和成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下星期一的会议将会讨论有关文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42点，升204点，成交金额6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4点，跌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5.58元升3毫，港交所281元升15.4元，腾讯控股367.4元跌2.4元，中移动72.8元升2.2元，工商银行4.55元升2毫，中海油20.25元升3.3元，中国银行3.73元升1.1元，盈富基金18.88元升2.1元，阿里巴巴77.6元升8毫，友邦保险63.45元升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55.7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9，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311点，升237点。港金报2194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7.63美元，卖出23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 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某一个骨髓适合移植俾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萧老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江苏法人星影的早上，记得今日都是点唱的教后时候就打1872388，现在就听住节目先。欢迎校长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一阵间参加我们的你又占不占。 欢迎 校长。好年轻好靓女啊，今日嘅校长真系吓。好啦，咁一阵间我哋同佢影张靓相先。喂，我想问啦，拍档们，旅行你最惊遇到乜嘢？嗱，其实今日咧，我想带住你旅行，其中一样嘢咧，应该就唔会遇到，不过间中你都会遇到嘅，就系话唔系系冇地方瞓。冇地方瞓， 唔惊。 冇地方瞓，你唔惊啊？嗱，我试过咧，有个朋友欧洲叫流浪啦，咁样样。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唔知听紧嘅或者拍档们咧，你哋接唔接受啦？就话喺街瞓或者火车站瞓， 梗系接受啦。 可以， 系试过未？你试过未？ 试过啦。 后生嘅时候梗冇问题啦。 后生嗰时啦， 真系火车站，真系摊到。 真系火车站， 系唔都有假火车站？ 因为嗰日听下， 有噶，有啲假火车站。 假火车， 佢哋就系，你好似曾经我成日讲过。 我就是假油局， 系啊，假油局，全个油局系假噶嘛，但系寄信噶嘛。 系啊，嗰次系特登为咗悭钱嘅，就坐欧洲，主要系欧洲， 眼浪漫， 系啦， 通常呢啲，通常啲欧洲之旅， 同埋咧一定要试下，就系坐喺个火车站，然后个背囊摆喺前面，对脚晾上去，然后攞杯热咖啡，一定系要系咁样试， 系啊，一定要同个女仔， 诶，系咪咧？ 最好系咯。 啊，都好似 瞓唔瞓得着噶，我想问啦，我未试过啦， 你瞓唔到嘅，我瞓到噶， 瞓唔到，但系其实你觉得好浪漫嘅， 系啊， 同埋你觉得咁样 最好系 冬天 係係啦，多數都係冬天。點解一定會係歐洲呢？就是因為其實佢哋嘅冬天咧，你冇咁熱啊嘛。但係如果你話喺東南亞，你比較難窮遊嘅，即係你呢一種咁樣嘅 backpack 唔想啦。如果你熱辣辣， 你會想揾個地方沖涼啊？ 冇錯啊，冬天咧就好正嘅。 好多年前咧，我試過咧，即係一次叫做工作上嘅需要啦，同埋老闆一齊啦，咁就喺上海嗰個停嗰、那個飛機場咪停一陣，突然之間咧，佢就話今晚唔飛啦，因為咧咩大霧，咁大家咧就喺呢個叫做成個 area 啦，候機室咧休息一晚啦，咁樣。咁當時咧 ，Finland 啲人就將幾張凳、幾張凳拉埋，係啦，你 要梗係啦，梗係要咁啦，你仲要 幾張凳、幾張凳拉埋啦。咁佢有派煎啊、派剩，但係就唔夠嘅。 煎 咁總之咧就有。拉咗三张凳咧，就瞓啦，系啦， 开咗个 luggage 桌，系啲衫着晒佢咯。 但我唔知咧，即系喺呢啲咁样嘅光光马，佢有山暗灯嘅，但唔系暗晒啦，咁样系你系个心情你，你系唔舒服，同埋你系瞓唔到嘅。咁我就好无聊咁咧，行嚟行去啦，已经两三点啦。 你仲行乜鬼啊？你见到睡眼惺忪入去啦， 你坐喺张凳。嗰時冇手機添啊，即係你坐喺張凳，你都唔知道做啲咩，百無聊賴行下咯。我見到有一個一張拉埋嘅凳，即係三張凳，同埋有張被，但個人唔知去咗邊。咁我坐喺度等咗一陣，佢又唔翻嚟。 嚇！你等你攞咗嗰張被啊？ 咁佢都唔翻嚟咯。我坐咗喺度噶啦，我如果翻嚟，我咪起翻身咯。咁唔翻嚟，我最後我就瞓咗佢嗰個位咯。咁、咯，唯一就係試過咁樣咯。但你話如果真係喺一啲叫做人來人往嘅地方咁樣去瞓咧，窮遊我真係未試過。因為試過， 我試過嘅就係、是你嗰講緊喺啲候機室都試過。嗰陣時候其實有好多啲飛比較少人去嘅地方，係經常性地無端端唔知點解係唔飛嘅。嗰陣時候我係飛蘇聯。 哇！ 嗰陣時候你諗下，我哋已經要起碼飛兩日㗎啦，仲要唔知停咗邊個站嘅時候，佢突然之間話佢唔飛。我哋可以點啊？我就成班人發癲咯喺度，發癲咯！ 拍嘢啊！ 我哋去拍嘢，因為我哋拍紅牆飛龍，咁啊就係成隊 crew 喺嗰度。總之就大家好好笑，就將自己帶咗去嗰啲嘢咧，你攞得出嚟食嘅就全部攞曬出嚟食。 杯麵一定受歡迎。 冇錯，莫過於嗰啲係啲杯麵啊、辣蘿蔔啊。 熱嘅嘢咧，總之。 唔係啊，辣蘿蔔啊，我記得有啲咩嘢咧，就係有呢啲咁嘅嘢啊，仲有隻翹頭啊，同埋嘅就係腐乳。 腐乳都出動。 腐 乳撞橋頭會點啊？ 腐乳唔可以就咁食 嘅。因為個問題嘅就係我哋唔係喺候機室食嘅，我哋係預咗嘅就係我哋要去蘇聯咧，可能係冇嘢食，你明嘛？冇嘢食到一個點咧，就係有時你會發覺呢啲咁嘅嘢，喂，你腐乳你可以食好多日㗎，係，同埋你只要有篤飯就得㗎啦。 呢個餸咯，就咁食好鹹， 或者你有啲粥啊，或者係咩咁樣，唔係食麵包咁啊，就係呢啲咁嘅嘢啦。你要湊米氣啊嘛。 係啊。 嗰陣時我哋仲要乜？ 係咪好凍㗎？ 我哋仲要乜嘢咧？我哋要帶一個咧，嗰陣時候你出 trip 或者係你拍嘢，你一定有嘅。 gas 爐， 冇錯，佢又唔係 gas 爐嚟嘅，佢係類似一個咁嘅煲，我諗嚟煲面又得，煲飯又得，咩都得嘅，插電嘅。你有冇呢一隻？ 有隻發現棍擺落個兜嗰度嘅。 係啦，就係嗰個。 嗰隻好嘢嚟㗎。 跟住咧就揾 啲水， 揾過嗰啲插蘇嚟就插咯，插跟住咪就淥個面咯。 係啦， 哇！不知幾開心，我就覺得冇問題啊。 冇問題。 跟住大家就傾偈啦。 系啊，玩 粗啤啦， 系啊，粗啤，哇，好耐冇用个粗字啦，哇，玩啤牌，玩啤牌啦，粗啤。 最中意咩咧？玩坐大碟，其实冇乜所谓噶，都喺嗰度混咗成八个钟头啊，先至飞咯。 但你冇瞓 過， 瞓咗陣，瞓黑馬咁。 其實呢啲咁嘅位冇所謂，你瞓少嘅話又得，你就中意瞓就瞓，你中意玩就玩，你中意食就食。你因為你改變唔到嗰個問題啊，係啊，亦都唔知佢幾時飛，係咪？咁所以你咪唯有好好咁樣去享受嗰段滯留嘅期間咯。 其實呢啲幾好笑嘅，其實 好難 忘。係啊，我哋拍咗好多 video， 好開心。係啊，你諗下成隊 crew， 哇，超開心啦！ 又搞下啲攝影師啊，即係我意思。叫你喂，幫佢拍啲嘢咁。 嗱，揾 有邊個 artist 喺度嗰陣時？ 張曼玉有張曼玉， 係啊， 係啦，有阿 Sam 哥， 係，哇， 好開心。 佢會唔會唱歌㗎嗰陣時？ 嗰陣時候，因為其實阿 Sam 哥佢就自己有一棚人去照顧佢嘅，佢有帶住一個細細嘅 ukulele， 有時你會間唔中聽到佢都會自己喺度即係自彈自唱嘅，所以你覺得係好開心， 好浪漫， 所以其實冇乜所謂。 不旅行咧，你如果遇到呢啲咧，有時都幾唔知點算，尤其是一個人啊。咁網上有個人咧，佢喺日本嘅。 个网民，我哋先啱 send 咗俾你。咁咧就系话佢喺一间旅馆，佢好犹豫住唔住咧咁样，因为已经揾唔到地方住啦，系56蚊一晚嘅啫，港币56蚊一晚。但系点解佢都咁犹豫咧？因为佢好有一种叫鬼屋 feel。我唔知道啦，嗱，佢嘅所谓鬼屋咧就系好破落啊，好污糟啊，好旧 啊， 好噏耷，系你讲呢个词，好噏耷，同埋咧佢都系个露天厕，即系佢叫做房间以外嘅厕所，但系嗰个厕所咧，你幻想咧好污糟，咁佢咧就只系但冇地方瞓啊嘛，佢只喺里边咧坐咗3个钟咧。佢就都頂唔順咧，佢就走啦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你即係如果出街喺街上面瞓，呢啲都叫室內啦嚇，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個接受程度啦嚇，即係覺得哇，真係3个钟已經極限，要走翻出去街，寧願出街嗰個。 我試過嗰陣時去杭州，又話天寒地凍，咁啊嗰陣時真係僆仔，一定要平啦。我發現一間就類似瞓嗰啲理髮店嗰啲凳咁咧，20蚊一晚。啲同學死都唔 即係挨得斜挨得平嘅， 係啊，就咁一攤喺度瞓覺。 但佢唔係理髮店嚟嘅，但佢真係一個酒。 係啊，但係因為瞓幾個鐘啫嘛，我覺得 OK 啊。但我啲同學死都唔制。 但污唔污糟先啦，其實咧，我覺得 唔記得啦。 攤平又 OK 嘅，但如果污糟就難接受。 即係你冇佢冇床單咁啊，你咪自己和即係連埋自己啲衫瞓。 我想講你講嘅呢啲係後生仔過幾個鐘等天光啫嘛，係咯。 係啊，我啲20蚊嘅 OK 啦。 咁你嗰個 case 係乜嘢？即係佢会喺嗰一间56蚊嘅房， 旅馆逗留咗一阵3个钟， 佢住几多日啦？要 佢冇讲噶， 冇讲 噶，佢3个钟佢顶唔上走咗啦。佢张相系咁样嘅，即系嗰间房间咧就系咁样样嘅，系啦，即系非常污糟，好破落，即系好耐都冇执过，即系 咁唔好住咯。 唔系，我觉得有时呢啲嘢咧真系好睇每一个人嘅， 系啊，嗰个抗逆力啊。 你有冇试过就系其实呢一个叫高敏度啊？高敏度，我记得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嘅，即系其实有时咧唔好同人哋去比较，因为有一啲人咧原来佢系高级敏感咧，佢原来有好多嘢佢系会特别觉得俾人哋唔。舒服是将它放大好多倍的、即是可能就是这间屋可能就是小朋友觉得没事但是我去的话我就逗留一个钟头、我要走、 起晒鸡皮 你有没有试过是有些这样的人 有、 有你没得好讲 就是那20蚊那些同我不行即刻走 了、 但我觉得 OK 啊咁样20蚊几个钟就算了、不知道啊每个人接受程度不同 你说得啱因为我也有试过有一次我就会觉得这样你小个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我应该要去挨苦的、我就记得去过一个离泊以之類，嗰次我真係覺得自己捱唔到苦，咁啊，因為同啲同學，嗰啲同學咧就話：如果係嘅話，我哋要住一最 cheap 嘅。 冇錯啦，就係呢一種態度， 捱苦嘛， 係啊， 因為要捱苦。 因為嗰陣時18、19歲係咁嘅。 同埋咧，就係要有一個嘢，就係話以最少嘅錢，我哋就要玩到盡為止。咁我覺得好啊， 5000蚊玩3个月。 冇錯，跟住我 book 咗一個咩嘅地方咧？其實我真係只不過能夠形容嘅就係嗰間房係個豬欄。 哇！ 真係一入去嘅時候好惡劣，佢雖然係有廁所。有所有嘅嘢，但系个厕所嘅就系佢半开放式，你明嘛？咁人哋跟住佢就系啦，我唔想再形容啦。一入到去嘅就仲要系一拱开嗰个厕所嘅时候嘅咧，系有啲嘢飞出嚟嘅。 哇！ 咁我觉得哇， 呢个我唔得，我走，我走， 真系好极端下 喎。 咁跟住我就同佢，我就谂咗一阵，咁跟住咧我就即系全部都系啦，所以就系佢哋嗰啲房又系，我嗰啲房又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又偷偷地。去咗 另一间， 少少有一间比较豪华啲嘅，跟住就喺嗰度自己 book 咗间房。 但你冇话俾佢哋听啊？ 我到最终系要讲咗俾佢哋听，但系一开头第一日嘅时候咧，我就会扮咯，即系扮喺嗰间猪栏嗰度瞓，跟住咧就差唔多时候应该大家要 集合 嘅时候，我就会翻翻猪栏嗰日就冇嘢。但系觉得长之耐都唔系办法。 我估唔到你一个咁奸诈嘅人啊，李丽睿，我识错你。 我点解会觉得咁样系奸诈呢我只不过系希望嘅就系佢哋个感觉良好一啲，亦都觉得嘅就系自己个感觉良好一啲。我认嘅，我认我自己唔挨得苦咯。 系， 咁我就唯有系要咁样咯。 你呢个极端例子咧， 系啊， 我觉得太极端。 到最后尾，我都一定要同佢哋讲，我就真系我对唔住，我顶唔顺啊！我一定要喺前少少嘅嗰一间，即系豪华旅馆嗰度咧，我喺嗰度住咯。 我想问啊，争几多钱啊？ 爭好多。 啊，好多。 爭好多，爭好多。 分分鐘啲同學唔中意嘅，即係太貴。 到最後尾，佢哋唔係唔中意，而係會覺得嗰陣，我哋路不同，我哋不相為謀。 係啊，我就係咁嘅意思啊。我明啊，即係你係懶巴閉啦，乜乜乜乜啦，講明係，譬如話五千蚊由三個月噶嘛，你一下你用曬 用曬個 quota 啦。 唔係，我用我自己嘅錢喎。 我知啊，但 係佢哋覺得 佢哋就係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啦， 即係唔係佢嗰種人。 係啊。 所以咧呢一樣嘢，你就唔好喺度指責我，你明白嗎？你唔好指責我，就係話我虛偽，而係我就係話啊，我好想保存住呢一樣嘢，唔好令到佢哋覺得嘅咋，你巴閉啦。 唔信應該有。 大家明明話第一陣你嗌㗎。 我收翻頭先嗰句咁難聽嘅説話，係 咪？之後你都話啦，係啊，我就係因為驚嘅就係佢哋會覺得嘅就係、是，喂，我咪撈統係嘛？我哋自己、啊、你 硬 係 有一兩個同學特別。 總會係之類嘅， 其實冇人唔啱嘅，冇、人 接受程度唔同， 只不過係接受嘅程度係唔啱啫，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佢就 OK 啊。咁我又會覺得咁，如果好似我而家大咗啦，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是，咁有啲人能夠付得起錢嘅、你咪由得佢住另外間比較豪華啲嘅酒店咯。你會覺得你自己真係覺得要捱窮，我要做最少嘅錢，我就去玩咁樣。咁你咪住呢啲咯。 你又受得受得到嘅， 係啦。點解人哋唔去同你仲？做同一樣嘢嘅時候，你就要標籤佢嘅就係唔捱得過。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同意啊。 好慘， 係啊，其實咧食飯都係 啱啊， 即係食貴嘢。 我早兩個禮拜有一個朋友講到明，我今日好想食象拔蚌，可唔可以叫？可以， 可以， 系啊，因为个真系好贵嘅，中嗰个咧1,300啊， 沙司米咁样， 系啊， 好贵嘅嘢， 食起上嚟咧好开心啊， 系咯， 但系佢真系保定我嗱食唔食，佢讲明我今晚真系好想食，大家唔好歧视，因为夹钱啊，系啊， 都好嘅， 食咯， 呢个世界 系啊，唔同嘅人，唔同嘅睇法，大家就系快乐地生活，呢个几好咧。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生命中的仪式感，仪式就是令某一日同其他日子不同，某一个时刻同其他时刻不同的小小举动。生命之中需要仪式感，仪式感是对人生的加冕，令你的生活成为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只是生存。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仪式是一种很重要的事，它令我们更加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令我们对生活更加珍惜。生活中的仪式感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亲人有几耐冇打电话俾爸爸妈妈，讲话好挂住佢，赞下爸爸妈妈煮嘅饭仲好食，几耐冇陪爸爸倾下偈，讲下你嘅梦想。对于朋友有几耐冇关心过佢哋做紧啲乜嘢，开心定唔开心？有几耐冇同你嘅好朋友喺路边摊嗰度食下串烧，饮下啤酒，讲下往事咧？对于喜欢嘅人，有几耐冇送咗对方啲小礼物？有几耐冇同佢讲过我爱你，我挂住你？对于自己，有几耐冇做过详细嘅人生规划？有几耐冇提过年少时嘅梦想？好多有意思、有意义嘅事，好耐好耐冇做过啦。对于生活，我哋连啲最基本嘅仪式感都已经迷失咗。生活中嘅仪式感唔系矫情，而系一种积极向上、豁达乐观嘅生活态度，让自己相信自己配得起更好嘅一切。 三年借我家火，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梦梦现实。三年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年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你，何日也要过得起见，能在世界已很高兴，再有缘你，成败照相以表尊敬，再有缘你，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星你。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说他不错，三年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生命之歌，我哋阿 Lam 嘅呢一首旧歌，最快到早上11点。人到气温相对湿度72%啊，风骚范围翻嚟仲有两小时嘅节目，包括由你又知唔知啊？今日呢啲系校长同我哋玩游戏嘅，12点之后我哋去车路的士，一样讲呢个 EV electric vehicle。点唱电话187-2388可以打嚟啊，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可以12:30点唱点唱。 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白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和睦共难忘事实。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嘅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开始咗噶啦，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打电话嚟，靓妈接紧，一阵间点唱。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佛教孔仙洲纪念中学陈思允校长，欢迎陈 校长。早晨， 早晨啊，大家。 早晨。 校长点解咁年轻嘅？ 睇落去嘅啫，睇落去嘅啫。 点解你咁貌美嘅？ 系啊，貌美如花。 睇落去嘅就睇落去嘅， 系同个饮食习惯有关 嘅。人美心善， 系啊。 因为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就倾咗有好多有关呢个就食素嘅一个问题，系啦。咁先知道咧，就系陈校长咧就系食素嘅，系啊， 余素超过十年。 十年， 系啊。 最初会唔会唔习惯？我想问啊，同埋会唔会有种心瘾噶？你知有啲嘢咧， 冇噶，系鸡髀咧， 系啊，有好多 唔喺我面前食。 我同啲朋友一齐行咧，我话诶，只即系啲同事话诶，嗰个叉烧好靓，我话系喎，好靓，好食。佢话但你都唔食嘅，你又觉得好食咁样，即系完全唔会觉得见到整得烧个鸡翼好靓，话皮好脆啊。但系跟住话系好靓，不如你食啦。但系我系完全唔会 冇嗰种欲望， 冇欲望 系啊，咁 得意。 因为有时譬如我哋行过一啲炸鸡店啊，或者你 BBQ 啊，你会闻到啲味，你会突然间有一种想食咁啊。但系你都冇嗰啲。 冇噶，完全冇。我就话好啊，你去食啊，你去食啊咁。我可以坐喺出边睇你食都得噶。 系嘛？ 系完全冇嗰个人嘅，唔知点解。 同埋有啲人话咧，嗱，呢个未必系真嘅。佢话食素咧，可能个人咧会系冇咁有力嘅，会唔会？ 好眼瞓啊！ 好眼瞓啊！系啊，因为你唔即系点唔系全部营养。 我就完全唔觉得唔关事， 唔关事。 不过。的而且確好多人都會有呢啲咁嘅錯覺，即係佢哋好多時都知道今日可能有一啲活動要食齋或食素咧，佢會先後或者之前或者之後咧要補補雜啊，補雜即係 食啲雜嘢先， 補啲牛雜啊咁樣就叫補補雜 啊，真係㗎， 係啊，牛雜係啊，補雜意思即係 食下啲肉類， 因為佢哋真係擔心食完素之後咧，好快就手軟腳軟， 一餐半餐。 唔係，我唔同意，因為我睇過有一個 documentary， 佢係訪問緊嘅就係少林寺嘅武僧。係 啊， 你諗下佢哋幾勁， 幾多肌肉， 幾多肌肉，同埋就佢哋係日日都要練。佢就係話其實咧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啫，就係你睇下牛大力嘅話，佢係食咩 㗎？草 草咯。系啊，所以其实都系正如你咁讲，好多嘅文献啦，甚至我哋都尝试咧去鼓励一啲学生家长，多啲食斋嘅时候咧，就请啲嘉宾，佢本身系健身嘅教练 啊， 佢哋真系如数噶， 如数噶， 佢完全唔会觉得手软脚软， 唔关事噶， 因为譬如食一啲圆形嘅淀粉质咯，我哋叫做， 冇错， 圆形嘅淀粉质系健康啲，即系薯仔啊， 系咪？ 系啊， 方形或者菱形， 或者 K 型啊，嗰啲都唔系几好。 话系， 所以唔会觉得手软脚软， 啱嘅，冇错，系啊。其实我都推荐大家可以试下一个礼拜，可能开头有一次或者两次咁样。 Green Monday 啊，好多 冇错， 都 系咁样，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啊。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完咗即系余数嘅嘢之外嘅话咧，咁啊，而家正式要进入我哋今日嘅你又知唔知？ 好 啦， 又同我发问。校长，你以前有教都是教师嚟嘅， 系啊，教师 教边科噶以前？ 我自己本科是中国文学、中国语文，但系后来咧就读咗呢个哲学宗教研究， 哇，好犀利！ 所以一间有啲都会涉猎到一啲问题，同哲学伦理学有关， 哇，好深啊！好啦，咁啊，同阿姐问另外一啲问题先李白走先啊，佢系。呢个咧就系英文题嚟嘅，咁啊有句说话叫做 get in someone's hair。如果根据个字面解释就系入咗另外一个人嘅头发里边 ，get in someone's hair。到底呢句说话其实系乜嘢意思呢？第一，骚扰咗或者系激嬲咗对方；第二，跌入同佢一样嘅烦恼，譬如佢系担心唔够钱，原来我同你一样，我都担心我唔够钱咁样。第三，我明白你嘅谂法，即系我明，我理解你嘅处境。第四，我同佢嘅关系非常密切到好似入咗佢头发咁样。我同对方嘅关系非常密切。Get in someone's hair 到底乜嘢意思呢？第一，骚扰咗或者激嬲咗一个人；第二，跌入同佢一样嘅烦恼；第三，明白佢嘅谂法。第四，同佢关系非常密切，有冇意见啊？校长， 教校长先， 我估系第三啦。 嗯， 我明白， 即系我明白，系咪明白佢佢感受， 即系感受啊，谂法啊。 咁你而家有冇入咗佢个头发？ 有啲难度、啊。佢啲头发咁型， 冇乜头发俾佢入，冇乜头发俾佢入。 唔系啊，如果佢入， 你呢个问题都好有，我就唔系 咩意思啊？ 系啊，我边啲做咩嘢啊？陈校长要入佢头发， 即系明明 你个眼明白系嘛？ 一年心温 我谂其实唔系嗰啲直接嗰啲咩 范 老师 啊， 是啊 我觉得冇理由咁表面。 系 咯、 啊， 所以系咯、啊， 所以我就想拣呢、這个 有啲延伸嘅。 OK， 陈校长拣 C， 系啦、 啊，你锁定啊咁快，锁定啦系咪？ 系啦， 使唔使再谂啊？ 你估噶咋？ 我估噶咋？ 佢估噶咋？我相信 我 系 估噶。 我拣 boy 啊。 嗯。 烦恼系咪？ 系啊， 啲人同一样嘅烦恼。 系啊，因为头发其实好烦噶嘛。 烦恼师，你都系俾烦恼师呢句称号。 嗱，激嬲佢，我觉得都 OK 嘅，激到怒发冲冠。 系 咪？ 我哋好似用咗中文嘅，即系中文嘅概念去解读咁。 A B C 都有 ，A B C 都有， 一定唔系文切咯，嗬？ 啊，陈校长，拣你 唔使惊，校长，嗱，你深呼吸。 深呼吸啊！打坐先， 系咪？ 系我系 C 啦。 A B C 有冇 啱？ 有 系 马老师 啊！ 哦， 唔系啊，我想叫你啫。马老师，我哋 呢个态度，你讲得 唔系啊？我想讲一句说话，但我话马老师啊。撞王真系撞王， 啊、 我唔系撞嘅，点解你觉得我撞咧？可能我识咧。 佢叫撞王，因为佢撞亲都中。 撞 呢句说话其实即系话激嬲或者系骚扰到对方。 咁所以都对方 嗰样嘅， 系啊 A 啦 A 啦， 明。 鞋底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老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练习在大街中跑步练习路夜飞车赶路长好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展开旅途，遗迹到未这刻终结路，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切。在新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离难全照我仍然生老不要害怕又要 麻烦我，给牵挂乃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陪你最后一幕。 容祖儿的九秒九，好啦，小蕊蕊， 你又知唔知？ 冇错， 好啦，而家嚟啦噃吓，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是、其实经常性都会食到嘅，经常性都会见到嘅就系盐啦。 嗯， 盐其实真系好犀利，嗬， 好紧要啊！ 系啊，调味即系我觉得系之本嚟嘅，你只要摆少少盐落去嘅话咧，哇， 好味好多， 所有嘅味就出晒嚟噶啦，系咪？ 鸡有鸡味，鱼有鱼味， 冇错。嗱，盐咧其实咧，盐有盐味，盐真系有盐味嘅，佢唔会甜噶嘛。 系啊。 嗱，盐咧，大家知唔知道都系分好多种噶？ 嗯， 海盐、 粗盐、幽盐。 好啦，冇错，先你讲 盐， 系啦，冇错，玫瑰盐啊， 死海 盐花啊，海盐啊，烟熏盐啊，餐桌盐啊，系有好多种嘅、千奇百种。咁其实咧喺食物嘅烹调之中咧，有好多嘅学问噶噃、嗯。食材系要配有唔同嘅盐嘅。根据我哋香港嘅消委会嘅建议。究竟肉扒的调味要用啲乜嘢系比较好呢？嗱，可能对于阿陈校长嚟讲就真系会比较麻烦少少啊，但系都不妨可以咧佢估计一下。 好 ，A， 如果我要去腌一嚿肉嘅扒，应该系用餐桌盐 ；B， 用海盐或者玫瑰盐，定系 C， 用烟熏盐，定系 D， 盐之花呢？ 真系冇研究。 盐之 马老师，你 原来有好多窍门噶、嗯，哇！消委会真系好正， 即系我想问，好嘅意思即系话煮肉好味啲，系咪意思咁啊？ 其实系会适合翻嘅嗰个食物，系啦，个肉 质 会 肉质 系 咪啊？ 冇错、哦，又或者系令到嗰个食物会更加可以保留到佢嗰个味道之外嘅话咧、嗯，又用得啱咯，咁、嗯、样。OK， 嚟啦， 好， 嚟， 好， 撞啦！ 我唔会撞嘅呢啲嘢，撞乜嘢啊？ 是咩啊咁？嗱，你唔中你死，偷买王牌。 你真系好乞人憎嘅。 系啊， 好乞人憎。 佢真系连鬼攞命。 扮 晒 嘢。 咩啊？系 咩？唔识喎，人哋问多佢一句就咩咩咯。 海盐， 我唔用海盐，我唔跟你。烟熏盐， 我都谂住拣烟熏盐。 烟熏盐， 你两个烟熏盐系咪？即系两个 C， 一个 B， 有冇人中？ 系有人中， 系 正确嘅答案嘅系。B 海盐或者是玫瑰盐的、嗯、是啊， 喂，我真的是法国南大的、啊、 你这么巴闭，我再问多你一条延伸阅读，如果我要撒上去一些煎脆边的荷包蛋，喝什么、啊、要撒什么盐？你这么巴闭， 荷包蛋什么盐？ 南大 餐桌盐、幼盐、南大， 他又对、啊、因 为我头三名啊， 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话咧，原来消委会喺呢一方面嘅建议就系，如果你煎脆边嘅荷包蛋嘅话咧，审上乜嘢系最啱咧？就系餐桌盐。如果讲紧嘅就系肉扒嘅调味嘅话咧，系要用海盐或者系玫瑰盐。如果要用喺脂肪较多嘅肉食，例如啊，即系牛扒啊咁样嘅话咧，就最好用烟熏盐，而且用呢一个嘅系鹅肝、深海鱼或者系牛肉啊呢方面嘅话咧，就要用盐之化啦。 我煎嗰啲系有油啊，所以系用翻烟熏盐。听唔听到啊？好， 但盐之花系点样样 嘅？盐之花其实就系嗰啲盐嘅蒸发咗之后嘅话咧，佢最系好 好似 crystal 嚟 嘅， 唔系嘅，佢好似一啲好似雪花咁样嘅，好似粉咁样嘅，嗰只好贵， 好贵 啦，所以就用喺啲高级嘅食材上面。 明白明白， 好嘢啊，六六男打。 嗱，所以你唔好再睇少喎， 几好啊呢个 盐 嘅用法。 好，跟住五花八门呢句说话，大家都听过啦，系形容花样多变化多端。咁、其实五花系嚟自乜嘢嘅咧？ 有冇问过一条？ 冇啊， 我大大你啫， 我梗系冇啦。 你唔使大佢，唔系冇问过，唔使惊。 冇 系咧。 诶，系嚟自我哋五花腩啊，五花茶嘅五花。 好差呢、這个。 继续， 阿校长笑啩， 我都笑你啦，咁何况？ 第二 ，boy 系形容花园，哇，好多花嗰啲花。C 系打麻雀嗰阵时叫马吊嗰啲花。 啲就是古代兵法的布阵， 布阵 花八门，冇错。诶，系五花茶、五花腩嗰啲五花， 冇理啊。 对，花园哇，好多花，就好似、哇，花样多变化多啲。 诗咧， 诗就系马吊，即系而家嘅麻雀嘅花，冇错。啲就系兵法嘅布阵。 嗯。哇！喺呢條真係 OK 喎， 有養分㗎。 啊，男大就好嘢。 係啊，校長有冇校長有冇心得啊？校長， 我會覺得似 D 啊， 我都覺得 係兵法， 我都覺得係 似 兵法。 兵法 嗯，剔除法啦，嗱， 剔除法咯， 唔 好 係 五花腩，好 唔 合理咯， 應該唔係五花腩。 五花腩擺到明係攬魚送餸啦， 係啊，更加擺落去。 係咯， 我五花腩同埋五花茶啊，你幼稚你啊， 幼稚你啊，我一支持你。 花园啊，我唔会咯，一系就打牌，一系就打 上 牌 人， 唔系 俾 八只花嘅咩？ 因为我想讲 打牌几只花，我都唔记得啦，好 似 八只花。 佢意思系话五花八门，其实一个即系个统 即系统制。 但校长嗱，其实佢五花之后仲有八门啊嘛，咁所以 我应该配个门呢个门派啊， 似兵器， 我觉得似兵器啊，或者嗰啲动作啊咁。 诶，麻雀都有好多门牌嘅， 哦系咁，我就唔识啦，真系。 同埋咧，以前嗰啲。譬如话中国嗰啲赌咧，传统嗰啲咧，譬如话字花啊、牌九啊嗰啲，即系都系有啲嘢系源自于呢度嚟。 嗰啲唔系 讲牌，唔系净系我哋打嗰啲四个一齐嗰啲，系啊字花啊嗰啲， 即系其他牌牌。 好，咁我拣 C。 好，我拣 D。 两个 D 一个 C。我都系 D。 两个 D 一个 C。 好。 好。 校长啱嘅。 可以。 逐净土仍然没有用，前明炎下配正风，能为成分太汹涌，追捧民心都要卡通那种，全场民政太拘束，除非社内制度好放松，原由道亦没懂，就开班狂野作家学团，白色冲制服配笔筒，电单车男女亦配合用，暴走中正上了脸孔，对于精英的男孩柔弱或更好，下级我双拳头强度及外貌，迎风迎风成为代表对谁被定统，仍然合格的失控，或者经过风主做运动，做什么都爱自由，纯情迎青春风，人人梦想的公主抱拥，太难再送喜欢过硬派的人路，越来越痛有轻伤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指政府牙科服务供应不足，市民要长时间排队轮候诊症，当局逐步调整政府牙科街症派筹安排，七月起初步登记时间由应诊当日午夜十二点提早至早一日的晚上八点。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即使提前初步登记，市民排队时间亦不会缩短，只会提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派筹并非最理想安排，因此希望日后使用电子或网上派筹。他又指出，完全不用排队是乌托邦想法，需要很多医护人手，如果市民完全不用排队就可以接受医疗服务，亦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正和主要潜在承办商讨论电子预约模式，今年内一定可以完成开发系统。针对美国驻港总领事 梅如瑞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线上研讨会上妄议香港特区司法个案，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司法机关对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进行公正审判和依法惩治，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可谓顺应人心。发言人指出，西方个别反华机构和政客对香港从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耿耿于怀，以学术研讨为名行干预抹黑之实，大肆污蔑抹黑香港政治民主、司法公正和人权自由状况，既不客观更不公正，奉劝美方尽早认清现实，摆正位置，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以实际行动回归到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路上来。纽约一间私立大学其中一个学系的师生在校园内设立营地，以示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师生在学系所在楼层走廊拉起帐篷，至少有20名大学教授参加。部分参加的教职员提出要校方撤回和武器供应商合作，不要起诉参加示威的学生，以及警方撤离校园。有教职员声称校内有来自巴勒斯坦的教授在以军空袭加沙期间死亡。较早前纽约警方亦曾经进入这间私校清场，大约40名学生被捕，其后他们亦被校方暂停学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日稍后至到星期一天气渐转不稳定，有几阵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5点，升307点，成交金额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3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61升3.3，盈富基金19.01升3.4，港交所282.4升16.8，腾讯控股370元升2毫，中移动73.85升3.25，中海油20.35升4.3，工商银行4.56升2.51，中国银行3.73升1.1，阿里巴巴77.95升1.15，中国平安40.9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5.7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9，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45点，升171点。港金报2191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1.3美元，卖出2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敬业街系有宗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噶啦，位置就系敬业街去成业街。

系诶嗱，我头先都提到第一题，我啲问题咧都会有宗教同伦理嘅角度。 系 咁，第一题咧就先系一个佛教啲嘅问题啦。嗱、 嗯， 大家知咧佛教嘅古时嘅真人咧，即系会周围去啲寺庙度，系啦化缘啊，即系周围去啲我哋叫挂单，有冇听过？ 有， 即系孭住个布包咁，即系冇固定嘅居所噶嘛。但系你点样知道嗰个寺庙咧？我入唔入得去，即系佢欢唔欢迎你入去咧？ 嗯， 即系唔可以盲中中咁入去噶嘛？即系教堂。咁、其实咧系有一啲提示嘅、 哦。 嗱、哦，咁系咩咧？嗱，我哋通常会睇到寺庙里面有一个叫韦陀菩萨，韦陀菩萨，你当佢啲护法神咁样啦，系、啦，咁好有威严嘅。原来咧就系睇嗰个韦陀菩萨，佢手持住嘅嗰个降魔柱，个降魔柱嘅唔同嘅姿势。咁就代表咗，其實佢已經按個柱嘅姿勢， 代表咗 就知道佢 歡唔歡迎你入嚟掛單噶啦， 係 啦、 哦 okay。 好，咁所以 A 咧就係嗰個韋陀菩薩嘅雙手係合十，個降魔柱咧就放喺胸前嘅、放喺胸前，係啦。咁咧其實我本來有圖準備咗嘅，即係嗱呢個就係韋陀菩薩咁樣啦，嗱、雙手合十。 嗯， 系啦，双手合十 就呢、是、一个， 不过佢呢个就冇降魔柱咧，就系、是、放喺胸前啦。 系 ，OK， 咁呢个系 A， 好 B 咧就系个降魔柱咧，触地而立，即系冻喺个地下度， 系、 应该成日见嘅呢、這个都。C 咧就系佢咧就系摆喺个肩膊上面，系、啦，即系挑担咁样咧，摆喺个肩上面。D 咧就系佢孭住喺背脊，孭住喺背脊。 嗯， 笑啊，系嘛 ？C 同埋 D， 我觉得都好似有啲好牙渣啲咁样啊！即系嗰个好啊， 唔系先，而家系问咧，边一个系唔 欢迎？我唔欢迎 系啦，主题目就系咧，边一个系唔欢迎你入？你唔好入嚟啦，我哋即系冇位啊，咁样唔欢迎你入。 咁系边个决定噶？系嗰个寺庙嘅即系主持去决定嘅。 系啦，系啦。 哦， 但系校长啊，你嗰个图咧系幅画嚟嘅，定系个像嚟噶？咁、那个字， 啊像嚟噶， 系像嚟， 像嚟噶，系啊系啊，即系嗰个真人想入门口嘅时候，佢会望到个像嘅、 所以我咪就系话，如果佢系 C 同埋 D 嘅话，咪好牙渣咯，系咪？ 系啦，同埋嗰支嘢系咪可以搬嚟搬去噶？ 可以，可以噶， 得噶， 好似剑咁样要搬嚟搬去嘅。 即系见到我咧，即刻冇俾佢入。 唔系真人嚟嘅。而家条题目咧就系问佢唔欢迎入嚟，你挂单， 知道 唔欢迎？ 第一个咧就 系 双手合十， 系啦。放喺胸前，即系而家 呢个，我觉得系欢迎咯。 系呢个系放喺胸前， 呢个系 sorry， 唔好意思。 系咯，我都觉得 系呢一个 sorry。第二个就 系捉喺地下，冻喺地下。 我觉得冻喺地下， 冻喺地下就系 第三个就系摆喺个肩膊上面， 系即系会弹跳咁样。 系啦， 系啦。 第四个咧就系孭喺背脊。边个系唔欢迎咧？ 我觉得系冻喺地下。 我觉得系双手合十。 嗰个间者啊！ 唔欢迎， 好似啲士兵咁系嘛？ 系啊，我觉得冻喺地下。嗱，关公揸书揸关刀，我知，我都系觉得冻。 哎呀，好难， 系啊，呢条都有啲难度。 拣 A 啊，我拣 A 啊，我拣 A 啊。 喺胸前，即系 唔系双手， 即系就双手合 双手合十咯， 放喺胸前咯，就系真系 sorry。 因为打个支棍打横就好似一个唔准入咁嘅感觉， 系、 啊、一门山咁啊嘛， 门山咁啊， 地上冻喺地上， 我冻喺地下， 冻 喺地下， 好似好威严咁样， 唔好入嚟。 但 系 佢另外一只，佢嘅手可能唔系咁咧。 你唔知佢 佢只手唔系点样噶？如果佢冻喺地下， 就咁样咯。扶住咯， 哦扶住， 系啦， 咁即系 扶住 冻 喺度啦。 呢个字 唔系似喎，唔准入喎，呢个即系好似士兵咁喎。我都跟， 冻喺地下， 即系全部都系冻喺地下。 我 A 啊， 好一 A 两 B， 系啦一 A 两 B， 系啦， 有冇人啱先？ 冇。 放喺肩上或者系担喺个 背脊。系啦， 肩上点样放喺肩上？ 即系好似弹跳咁样。 哦哦哦， 系啦系啦， 背脊啦，即系执包袱走啊你咁样。 冇你咁衰， 喂， 菩萨嚟噶嘛？点会咁样啫？ 肩上 唔系啊，嗰支嘢系嗰啲人去摆噶嘛？我觉得系。 其实咧，嗰个 position 系咪 我拣 C 有意思噶，有含义。 有噶，有意思噶，系啊系啊，即系咁样晾住咁样咯。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系呢一个就系佢嗰个像， 降魔柱 系 啦 系啦，系咪系咯？ 咁咯，一系就咁，一 系 就咁，你 系 点啊？ 一系即系系咯系啦， 半只，咩半只？ 晾喺肩上咯咁。 好啊， 好，系有人啊？ 乜啫乜啫乜啫？ 你点啊？ 定人啱啦，定乜 定人啱啦？ 你阿 Sarah 拣咩啊 ？Sarah， 我要摆喺后边。 佢两个后边，我喺肩上。 哦，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喺肩上面嘅。 哦耶， 系啦。其实咧，佢嘅意思咧就系咧嗱，A 嗰个咧放喺胸前咧，其实即系咧佢个寺庙可能个地大啊，资源丰富，咁其实合十即系欢迎。 Welcome 系啦，即系欢迎你嚟咁样啦。咁 B 嗰个咧就可能系更加成个山头嘅寺庙啦。呢、 哦、 个竹地即系佢雄厚嘅实力啦，可能香火鼎盛啊等等啦。咁、其实你都系可以 挂单， 我哋叫 A 同 B 都得嘅。 系啦，咁、但系C 咧，其实即系话咧，佢个寺庙个资源好匮乏。或者好細啊， 好重擔啊， 好細嗰種寺廟嚟噶，好落後。 用唔到咁多人， 其實真係冇辦法，個係好重擔啊， 即係個重擔咁樣。 但係 D 咧，其實係冇嘅，冇呢個姿勢。 你作嘅啊， 我就係揀咗佢冇啊。 我俾翻啲壓力噶校長，校長。 OK， 好， 好啦， 嚟啦，第二題。 第二条咧就牵涉一个伦理学啦。咁大家都听过咧呢一个康德呢个人啊， 康德有 系德国嘅哲学古典嘅哲学家啦。康德二无论咧，成日都会话一个人呢个行为佢符唔符合道德咧，就取决于呢个行为嘅本身。 嗯， 听唔听得明啊？ 听得明。 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行为嘅本身。好啦，而且佢都强调人咧应该系自律。同埋每做嘅行為應該係善意嘅，係 good will。咁佢就話啦，如條問題就嚟啦，如果康德仍然在世嘅話，以下邊一啲行為會唔接受嘅？唔接受嘅係啦。A 就係劫富濟貧，劫富濟貧。B 就係善意嘅謊言，善意嘅謊言。C 就係智慧殺人。D 咧就係以上皆是。唔接受，如果康德 接受， 佢自己在于佢就系、是，即系佢嘅 intention 唔关事啦。如果你咁样讲就系咪？如果康德嘅意思嘅话就系、是，即系佢系个自己本身做嗰样嘢， 行 为 嘅本身啊嘛。佢睇过佢道唔道德就睇个 行 为 嘅 本 身啊嘛。 系啦，佢以下边一个行为咧，佢系唔接受嘅， 劫富济贫同埋咩话 ？A 劫富济贫 ，B 善意嘅谎言，即系讲大话啦吓，大善意嘅。C 智慧杀人，但最后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但系就唔觉意杀咗个人。D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差唔多嘅你啊，劫富济贫同呢一个智慧，智慧杀人， 去打劫，但系 我估 A 啲穷人， 佢唔接受啊嘛，即系其实佢做嘅嘢。唔係 睇行為本身， 行為本身啊嘛，咁即係佢打劫就係唔啱啦。OK， 第二個就係善意方言，佢講大話就係唔啱啦。而第三個就係智慧殺人，佢殺人就係唔啱啦。以上皆是， 我估 A。 好，即系一 A 两 D， 有冇啱先？ 有啊，啱啊，就系以上皆是啊！ 我哋站喺道德高地嘅， 道德系我 friend 嚟 嘅，德哥嘛，德哥我都同佢好熟噶， 系咯，系啊，佢个系啊，佢个本身啊嘛， 系啊， 行为嘅本身啊嘛， 所以喺复杂嘅社会咧，就会出现好多伦理嘅争议啦，因为佢身处嘅地方系一个比较古时代嚟讲系一个简单嘅社会。行為都比較單一啲， 冇錯， 唔會講到一啲哇你咁複雜嘅智慧殺人，係 啊，邊有啲咁嘅嘢？ 但係喺今時今日就好多唔同嘅現況都會出現嘅，有啲特殊嘅意外等都會，咁所以咧佢就唔會接受啦。 好， 係啦， 哦，好好，第三題， 第三題啦， 第三題咧，頭先你哋都有提過嘅。其實倫理學咧有一範疇咧叫應用倫理學。亦都系近嚟社会成日讲嘅捐赠器官。咁咧，呢个议题咧系极具争议，因为唔同嘅国家个政府啊、卫生署点样咧，佢采取嘅措施咧，其实好影响嗰个捐赠器官个数字。系啦，受惠嘅人数啦。咁咧，近年嚟咧，我哋成日知，但系全世界咧。大致都系得兩種呢一種叫捐贈器官嘅制度啦，好啦，你有聽過 opt in 同埋 opt out 有冇聽過？ 冇。 嗱 ，in 咧就係自愿捐贈，即系你要填表， 即係你肯先簽得嘅。 即係你簽咗個名，係啊，跟住你又擺喺 強制性嘅， 係啦係啦，自愿嘅，係啦自愿嘅，填咗咁就袋喺銀包度。突然間有交通意外，咁我湊到啊，原來你捐贈嘅喎。不過最後都會問 下 家人，冇錯。 咁呢種咧就係叫自愿捐贈，就最常見嘅就係呢一種啦。第二種咧就係歐洲，就係預設默許。你聽過喺一啲歐美嘅國家咧，係多數或者係行呢一套啊。咁佢就係咩意思咧？就係你乜都唔使填，你乜都唔使填嘅。你冇提出，我就當你係咧預設默許咗啦嘛。係啦。咁條題目就嚟啦。以下邊一個亞洲嘅地區啦嚇？亞洲嘅地區，佢係行預設默許嘅咧？行預設默許嘅。 好。 好。A 中国 ，B 日本 ，C 新加坡 ，D 台湾。我重复一下啦，以下边一个亚洲嘅地方啦就系、是、用预设默许嘅咧 ？A 中国 ，B 日本 ，C 新加坡 ，D 系台湾。 我觉得是日本或者新加坡， 我都是想紧呢两个，我会揀新加坡。 预设 默许。 日本， 你揀日本。 新加坡， 仲有两个，中国啊， 系啊， 系啊， 咁我拣中国啦， 即系有中国啦， 有新加坡、日本、 新加坡、日本， 有冇人啱？ 有人啱噶， 系 答案系新加坡，系啊。因为系为暂时如果啲数据嚟讲，亚洲系主要系就系多数都系行呢一个自愿捐赠。 系啊， 我估系同东方文化嘅思想有关。 系， 因为头先都讨论过啦，就系、是、讲我哋喺咪后都讨论过生死嘅问题，就系佢哋对于死无全尸啊，或者即系佢一啲个观念咧比较传统啲，有个文化喺度。咁所以尤其是对于自己嘅器官咧，都系好谨慎、好重视嘅，就系咁样。 好， 所以呢个系 明白。 系啦， 第四题 啦，又翻翻去佛教啦。嗱，佛教咧就源于呢个古印度啊。咁所以好多但又知印度咧数好文好出名噶嘛。咁所以你会发现好多个佛经里面咧会出现一啲同数字。字有关嘅今日译嚟嘅汉字，系数字有关嘅，但系译咗咧做中文嘅汉字嘅。咁以下咧就系边一个字词其实唔系代表数字嘅单位咧？A 不可思议，即系我哋成日呢个 不可思议， 真系不可思议啦呢个故事啊咁样啦吓。A 不可思议 ，B 咧就系不可思量 ，C 就千无量。 千无量 系啦，千无量。D 咧就系恒河沙，恒河沙， 好有意思， 好劲真系。我净系了解个问题就系你学好多嘢。 系啊，佢哋好多数字噶喺经文里面，系啊，即系其实代表数量单位噶，好多好多噶，系啊。 恒河沙，可唔可以再问多一次？ 好 啊， 我重复 个问题 系啦。以下边一个词语唔系代表数字嘅单位？A 不可思议 ，B。不可思量 ，C 千无量 ，D 恒河沙。 恒河沙，我觉得是数字嚟嘅。 恒河沙 数 多余恒河沙 数， 系 恒河沙数。千无量系细啊，即系几多细？千无量。 照佢不可思议就唔系讲数字， 不可思议。我觉得应该有啲嘢喺里面，佢就咁俾个不可思议。 第二个系咩话？ 不可思量， 不可思量， 不可思量， 不可思量。唔系个量系一个量杯，一个 系啦，量杯个 量度嘅。 我拣 C 啊， 我拣 A 啦， 系啦，我拣 C， 千无量。你系拣咩？ 恒河沙。 好，恒河沙。 好， 跟住你系阿 不可思 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系有 A、C、D 都有人拣。 有冇人啱啊？ 冇啊。 啊，系 B 啊， 系 B 啊，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真系一个数字单位嚟嘅，不可思议啊，系啊，不可思议真系一个好数唔到数唔到嘅一个单位嚟嘅。恒河沙就系即系，因为佢哋好多时咧，即系有一扎沙咧，其实佢即系指众多嘅意思咯，所以都系一个数字单位，千无量都系。 好，嗱，我哋好快问埋第五条啊， 系好啦，最后一条啦，啊，轮到英国嘅哲学家啦，系啊 ，Jeremy。英国哲学家边什文你都听过啦，佢喺1785年咧就设计为政府设计咗一个环形嘅监狱， 环形嘅监狱， 系 系啦， 就好似个斗兽场咁样， 好似斗兽场咁样，做一个公共嘅设施咯。好，咁咧佢就觉得佢推荐俾政府做呢一个环形监狱，其实系出自于咧佢有一个叫效益主义嘅提倡嘅。即係有效我就叫字面啦，效益主義啦。咁以下邊一個係佢設計環形監獄嘅最重要嘅優點咧？呢個有咩好處咧？係啦 ，A 請一個警衛就能夠監視曬所有嘅囚犯啦。 係喎， 係啦。B 一個心理戰術嚟嘅，等你又隔離嗰人又好似望緊我喎。 係 啊。对面嗰人又望紧我，斜几个道嗰人又望紧我，好似 系 啦，一个心理战术，互相监视，等呢啲人有纪律。C 咧就系节省建筑材料。D 咧就系足够嘅采光同埋通风系统。咁而家条问题就系边一个系呢个即系唔系最重要嘅优点，唔系最重要， 足够采 系啦，唔系最重要 足够嘅采光。 不是最重要的， 一定不是 足够的采光， 采光 采光 以前即系监狱 唔会理呢样嘢，系啊，足够的采光我估， 因为监狱我理得你咁多嘢啫，系咪？系啊，都困住啲人， 足够的采光， 足够采光。 全即全部都是足夠采光， 但校長好愁愁。 係啊，突然間，因為佢唔係啊嘛， 係 啊， 我開頭我以為要估係， 因為通風系統同埋足夠采光要兩個。两个夹埋先系嘅， 哦， 系啦，通风系统同埋 足够采光， 光 嗯、即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C。 C 啊， 哦，节省 建筑材料， 节省建筑 系嘅，唔系佢优先考量嘅，因为佢系通风嘅，系啊，佢系通风。 好，今日多谢校长带嚟好智慧嘅问题啊！今日有个点唱嘅校长，请讲啦。 系我今日咧就点呢一个恩妮嘅《鲁冰花》啦，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对呢套电影同埋嗰个歌词咧真系好深刻印象。今个星期日亦都系母亲节啦，咁我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咧就系点俾即系全香港啦，或甚至全世界嘅母亲，即系佢哋嘅长辈啦。其实喺个故事里面咧，成日都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咧，成日都有个避风塘嘅，会一危急嘅时候，阿妈阿妈咁样噶嘛，会大嗌，但系呢个古仔就系佢其实冇见过阿妈噶，咁但系佢个家姐就系话，天上嘅妈妈系望到你，系俾咗好多嘅支持同埋鼓励，咁我希望好多嘅青年或者青少年，甚至系大人，当佢遇到逆境同困难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父母啦。都是在我哋身边守护住我哋嘅，希望大家都平安一场。 多谢晒， 多谢校长。 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它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过。当青春剩下日记，无私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祝快活人，提提大家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十二点半就点唱。 超超， 大家好，我哋啦， 佢走去隔篱走廊嗰度啊， 唔系 cut 咗两嘢 ，cut 咗， 我 cut 咗两嘢，我冇事 ，cut 埋线啫，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日车路的士啦， 冇错，咁今日我哋嘅车路的士话好犀利喎，讲紧呢一样嘢，曾经我哋都有提过嘅，但系其实真系一日千里，你而家见到嘅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牌子嘅话咧，都会继续陆陆续续入就出场。 冇錯啊！我哋其實講緊咩咧？就係、是、電動車啊 ，EV 係 EV， 哇！呢、這個發展趨勢犀利啦！大家首先我哋回歸一個起點先， 係 在座呢度咁多人，有冇邊一個係揸過 EV 嘅？ 我冇揸過， 有我都有揸過， 係好多人驚，我覺得 係咪啊？ 冇聲啊？ 點？嗱，冇聲， 冇聲咯， 完全唔知佢做緊， 唔知道做緊乜嘢，係啊，所有嘅嘢全部都唔同你而家嘅油車係唔同嘅。 如果你咁講咧，我以前揸過，即係我有過一部 hybrid 啦。咁當最初咧，我去試車嘅時候，我係好唔習慣冇聲呢一樣嘢，因為咧我哋嘅傳統汽車一攤咧佢咁樣啊嘛，但係咧佢咧係攤咗之後，咦話唔得喎，佢話唔係喎，其實 攤著咗㗎啦， 攤著咗， 乜都冇啊嘛， 乜都冇 㗎，就一乜都冇， 咁就係完全冇聲。咁最初我係好唔習慣嘅。 係啦，咁其實咧嗱呢一個都係我哋口中。所讲电动车啲 EV 嘅一个好大特色嚟嘅，你揿咗着掣，你就好似就系平时啲电器咁样咯，你着咗佢， 系啊， 无声无声， 佢就停咗喺度就等你噶啦。 系啊， 咁阿 Yu 头先讲都系啦，咁我哋一路揸嘅时候，佢真系完全冇声嘅。 你出边嘅人其实都冇声噶，即系我嘅意思嘅就系话，你有时你有啲车经过嘅话，你会觉得哇有啲热气啊，或者有啲 声啊嘛，完全 系冇错。即系我作为一个行人，其实如果我揸架电车喺你侧边度过嘅话，其实你都听唔到噶。 所以 我覺得好危險啊！ 法規上面而家多少少嘢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所有電車而家入後波嘅時候，佢必須要有聲嘅， 必須發出啲聲出嚟， 所以你會聽到㗎。停車場裏面有啲好 自己發出啦， 架車自己嚟 咯，即係 fill in 咗一啲聲，係咪啊？即係好似有時啲貨車咁樣， 係啦，哔哔哔，嗱，佢就唔係哔哔哔嚟嘅，佢係純粹一啲好古怪。嗱，我聽過啲係點？喂，即系停车场里边，你留意一下， 系系 真 系 有声嘅。 电车 倒后嘅时候，佢就会有呢。 其实佢就专登 for 呢个安全提醒啲人，喂，佢褪紧后啊，咁样。 系啊系啊，嗱，咁样佢就要安全啦，佢保证你附近啲人有乜怪声喺度，你停一停先，系啦，咁即系好得意，佢唔系引擎声。咁我哋咧又可以讲下，咁其实电车里边有一个好大特色嘅。一路去到而家都有噶啦，咁佢叫做 one pedal drive， 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嗱，我哋怎样字面上面去理解一下先 ？one pedal drive 系咩嚟嘅咧？讲紧 一个掣搞掂， 一个掣搞掂晒所有嘢，包括系咩啊？ 加速同埋减速都系同一个， 迫力喺埋同一粒掣里边。 点解可以咁啊？ 好似好危险， 嗱，大家觉得系危险定系？ 我觉得危险啊，因为如果你有两个掣咧，你好明显知道你要停就一定踩呢边，加油就系呢一边啊嘛。咁如果你一个掣有时 confuse 咗，咪死。 同埋呢个系习惯嚟噶嘛， 冇错啊。因为咧，其实我哋自己，我哋传统驾驶者啦，我哋所做咁多个都系，咁我哋系由两粒掣甚至乎三粒掣嚟开始噶嘛。 几粒子噶嘛，以前 系啊。咁我哋由冇咗几粒子变咗两粒掣，方便啦。 系啊，呢、這个 OK。 自动波、棍波之间分别，但系而家唔系啦，好多嘅电车佢哋而家系一粒掣控制晒嘢，硬件上面佢有翻齐两粒掣喺度嘅，但运作上面净系用一粒掣啫。咁系点样样嘅咧？踩电嘅时候，架车当然向前行啦，踩落去啦。但系我哋传统啲车，平时我哋咪可以放咗个油门，架车 佢都 行 多阵嘅， 系啊，因 为佢冇动力，但系佢斜嘅， 冇错。 电车系点样咧？ 一放就停。 一放嘅时候，其实架车某程度上咧已经系减慢紧啦。 哦、 甚至乎 即系都好似斜紧佢咁样， 佢唔系斜，你已经系有收油嘅感觉噶啦。你再松多啲，其实佢已经踩紧 brake 啦，帮你。 哦， 如果咁讲啊，你系踩住个电门，电车嘅时候踩住个电门， 系 突然间你一缩缩晒只右脚，咁系会点样咧？ 咁就刹咗， 刹车噶啦，直接就一下帮你收。 呢、這个其实可以好可以唔好嚟噶喎，其实 系啦，系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嗱，我传统驾驶者嚟讲，我觉得呢一个咧系会养成一个好。 唔好嘅驾驶习惯。 嗯， 因为咧始终唔系市面所有车系得一粒掣噶嘛。 系 你突然之间你惯晒呢一种感觉嘅时候，你踩其他车嘅时候会点样咧？就系、是、你以为自己松系啦，一松油门，你以为佢自己帮你收嘅。 嗯， 咁其实佢系唔会帮你收噶嘛，亦、都唔会帮你踩 brake 噶嘛。嗰啲情况 咁 咪冇 翻转头咯。你揸住啲车唔好再揸翻传统车。 嗰啲真系揸咗之后真系冇得翻转头，因为你个坏唔好讲乜坏习惯，嗰、个 新 嘅习 惯， 你已经养成咗啦，咁你就会好唔惯。你突然之间， 你试过咪只车？ 试过试过。 你觉得点啊？ 嗱，咁其实咧又可以分享一下。咁、其实因为佢嗰个进化实在太快啦，咁去到啱啱呢一刻之前咧，其实我系觉得呢一个系统系唔得嘅。 对唔住，潮潮，我想请问一样嘢，佢咁样设计嘅话，佢一定系有原因嘅。 有原因嘅。 系啦。点解系要系电车就有一个咁样嘅设计？ 问得非常好、啊。嗱，咁佢其实我哋先讲咗个原因，再讲我对佢嘅感觉啦。 好啊。 佢个原因系咩嚟嘅咧？其实佢系讲紧一个叫 regen 嘅嘢。regen 系 regeneration， 讲紧电力啊。因为咧，其实电车其实一路都系讲电池推动个摩打， 系啊， 跟住就走去行噶啦。但咧摩打又可以翻转头，咁你向前嘅时候咪向前行啦。但你一缩脚嘅时候，一翻转头系点样咧？就系帮你产生翻一啲电力，摆翻个电池里边。 反动力， 反动力，跟住咧就会多咗电力翻咗入去个电池嗰度，你咪行多啲咯。 哦， 咁所以佢其实系讲由头到尾都系 regen 插电嚟嘅，系啊。咁所以咧呢一样嘢喺咁多个牌子，唔同牌子都系有同样嘅科技一路用紧嘅，但系咧。单一只掣去控制晒嘅时候，会有一个咩情况出现呢？其实之前技术冇咁成熟嘅时候，系好容易晕车浪嘅。 点解咧？啊，挫啊挫下系咪？因为 断挫，因为咧、你就谂到啦，个 一松脚， 稍微松脚嘅时候，其实佢介乎咗喺加速、保持住你嘅速度同埋减速啊嘛。 嗯， 同一只脚里边发生晒，所以咧嗰只右脚个控制你就要好小心嘅。 嗯， 如果你系假设一个司机，好似我哋揸开油车，突然间转过去用佢单一只掣嚟控制， 松啊，不停松， 好大 落去， 我哋会 不停错，不停错， 系啊。我哋净系讲紧要，我哋系讲正常俾油落去，我哋可能放松翻个油门，谂住缓住架车，等佢自己流嘅时候。但系一去到部电车嘅时候，我哋所谓一松嗰个脚咁少少嘅距离啫， 佢就帮你刹掣， 已经刹紧就系、是，系、直头唔系讲流嘅车，直头系刹紧就系减紧速落去咯。你如果个比例系讲紧，有阵时候我哋塞车好轻噶嘛，去到条高速公路， 咪放翻慢咯，系咪？ 放脚嘅时候谂住等佢斜翻少少去到前面，我哋先慢慢收 brake。佢唔系啊，你嗰个距离一松咗个掣。我一阵佢就帮你杀落去。 多谢你啊！我真之而家明白嘅就系喺某啲嘅地方嗰啲乘车嘅关 系， 冇错，乘车嘅嗰个 experience 点解会系咁样啦？ 系啊， 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咧我喺内地啦，系咪、 啊？ 你会发觉就因为好多都系电车嚟嘅， 冇错。 就觉得点解你咁错嘅？ 系啦、啊，坐紧船咁啊有浪啊嘛，即 系 明明直路，点解会有浪不断？ 我呢个感觉系佢成个都系无端端就错咁，哇！点解咁错嘅？ 仲以 为 佢揸得唔好， 系啊，佢、又未至于佢揸得唔好，只不过就系由我哋传。统司机，我哋几十年嘅习惯，一落去嗰种单 pedal 去控制嘅时候，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噶啦、但系又啱啱咁讲，因为发展速度真系去到好快啊。咁、我哋成日都要试到啲新嘅车啦。啱啱我就试咗一部又系单 pedal 去控制嘅 one pedal drive 嘅、原来去到而家呢一刻，成件事佢又好大改进啊！大改进到我系觉得嗱。以前我自问我只右脚都控制得好嘅、我自己都会晕浪，系唔好讲乘客，我自己用我自己都晕浪。但去到今代嘅时候咧，佢好明显有一个好、大量嘅调节咗件事嘅，佢、令到成件事咧揸落去可以好自然舒服，即系佢对嗰个油门我哋松脚嗰下，佢唔系即刻冇咁敏感，之余佢唔系即刻 cut 嘅，佢嚟得好线性嘅、所以喺佢真系帮你刹车之前，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好大嘅范围，俾、你感受到架车而家系流紧啦，定系佢已经要预备帮你刹车啦，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同一样嘅车，咁其实而家呢一刻已经舒服咗好多。 但系咁 话，嗱 佢咧可能咧又 smooth 咗啦。但系有啲 case 我哋唔希望见到嘅，但系偶然都会嗰啲叫急刹车，例如有个小朋友突然间冲出嚟，如果你用呢啲线性嘅刹车，会唔会来不及咧？ 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好考嗰个。 如果你传统嘅一踩就停晒啦嘛，虽然系会错嘅，但系如果为咗救翻个人命，佢突然间飙出嚟。是需要的 需要嘅， 但如果你呢啲叫慢刹咧，会唔会赶唔切咧？你明唔明我讲？ 所以咧，其实佢好大部分而家嗰啲电动车，佢其实都配合咗好多个系统去维持住呢个系统嘅正常运作。例如系咩咧？佢雷达啦。 佢有好多個雷達喺車身嗰度，佢嚟到好遠，佢已經見到有啲危機嘅嘢。 嗯， 咁佢又配合埋你個 未到你踩啊，係咪啊？係啊， 未到你踩，佢已經幫你收。 嗯、 或者咁講啊，我哋喺前面啲車突然間急剎咁樣啦、 嗯， 正常路面好興發生呢樣嘢噶嘛。佢嗰個剎車又會自動幫你調節咗㗎喎，即係喺你鬆緊腳嘅途中，佢可能已經幫你配到好大。 嗯、 但係因為又係啦，法規問題， 嗯、 全球好多地方咧都唔容許得一隻油門控制曬件事嘅、 嗯， 都依然有個壁壘喺度嘅。所以喺嗰種車嘅駕駛模式情況底下，你有需要嘅話，其實都仲有個壁壘喺度嘅。 Okay、 但係因為都有句，好多人已經係喺呢一刻完全 習慣 咗一隻腳一隻油門控制曬成件事嘅，咁、 嗯嗯、 所以咧都係啦，駕駛習慣嚟嘅。但係亦都希望大家諗翻啦，有少少安全性喺裏邊啦，會注意一下有個壁壘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間中你都用下啦。 我會覺得點樣都好嘅話，都應該要有多一個壁壘、嗯、 有喺度嘅， 做保險 啦。有喺度嘅話，我就會覺得會好啲，因為你 emergency 你唔知道有啲咩事係咪啊？ 冇錯。 咁我覺得如果係嘅話，你仲有一個掣你可以踩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所以咧又可以講下，因為個發展因為去得太快啊，咁其實而家啲新款嘅電動車咧，佢哋仲可以多咗好多功能喺裏邊啦。咁頭先我哋提過有一個terms 一個字眼係叫做 regen 啊嘛，係咪？ 係啊，冇錯。 佢就係透過我哋本身架車個摩打，我哋縮腳啊、剎車嘅時候，佢已經產生電力俾我哋嘅。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佢製造嘅時候咧，因為摩打一個反向性，其實佢係有減速嘅效果嘅、 嗯， 所以好得意嘅喎。電車我哋喺剎車嘅途中咧，其實係分咗兩個壁壘嘅，即係兩個制動系統嘅、 嗯。 第一個就係透過個摩打去扯慢我哋架車、 嗯， 去到某一個層面啦，跟住覺得個摩打都唔夠收啦，嗰、那個實。在嘅壁壘先至會幫我哋咬落去個壁壘碟嗰度，分開兩樣嘢嚟收車嘅。咁而家新嗰啲電車係可以點樣玩嘅呢？原來佢哋係可以將呢個 regen 開到盡，同埋完全熄曬嘅。咁好得意喎，嗰個感覺。 就用一個嘅方法嚟去幫你剎車。 係啦，咁就淨係用傳統嘅壁壘去剎車。咁大家咧，如果係部車自己駕駛緊一啲電車，其實可以試下嘅，因為咧你個駕駛感受。完全唔同曬嘅、 嗯， 如果你熄曬嗰個 regen 嘅時候，即係你變翻好似傳統車咁樣啦， 都有車咁咯， 係啦，有車咁樣，佢、嗯、就唔再幫你產生多餘嘅電力出嚟、 嗯， 但係咧電門就係電門、 嗯， 剎車就係剎車，分開用啦。咁、 嗯、 緊記一樣嘢就唔好慣性之前我哋所講嘅叫做 one pedal driver 嚇，你要用翻兩隻掣， 你好清楚你自己而家用緊邊樣嘢咯。 但好得意啦， 即係有得選擇嘅， 有得 可以刪咗佢。 但係咧司機層面啦，我相信駕駛者咧，你就會感受得到一個好實在。感觉啦，自己嗰部车实际嗰个比例系有几劲、 嗯， 或者有几差啦。 嗯， 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讲法呢？因为如果你熄晒个 regen 嘅时候，因为你个摩 靠晒嗰个刹车， 完全帮你做刹车，唔帮你收慢噶嘛、嗯。你系斋靠传统四只辘上面嘅比例碟去刹车嘅。咁、 嗯、 其实咧几得意噶，我都做咗呢个测试。喺而家啲所謂一堆啦，好新嘅電車，唔同牌子啦，唔同型號啦，我都做咗呢個測試，就會發現到，原來佢哋嗰個實際個壁壘個效能，原來可能同我哋傳統汽車嘅效能唔同嘅喎。 點解咧？ 我會感覺上係弱咗嘅。 哦， 好坦白咁講，係弱咗嘅，因為可能佢個配套設計上面咧，佢係預咗你架車根本上嗰個摩打係會一路幫你有減速嘅效果啊、 哦， 所以咧其實你突然之間一將嗰啲電 靠曬嗰個 熄曬嗰個 regen 之後，一靠翻四隻真嘅比例碟去剎車，你就會感覺原來我架車收慢嘅時候，我係要踩咁多比例，踩咁深，佢先至有反應嘅、 嗯。 即係呢一個，我又覺得，大家駕駛者如果想去了解一下自己部車嘅安全路面情況底下，你可以試下。但係跟幾樣嘢，因為你熄曬個功能。你係要踩深好多比例架車先會識停嘅，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係硬件上面咯。咁所以電車其實佢發展去到而家呢刻咧，佢無論軟件、硬件，佢都有好多不斷嘅，我覺得好快嘅進步緊啦。跟住咧，另外一樣嘢可以又問下大家，嗱、我哋傳統咧，當我哋買完架新車咁樣啦，咁我哋會有啲叫軟件升級嘅嘢嘅，大家有冇試過？係、要拎翻去我哋車行嗰度，咁佢通常可能包我哋頭一次嘅所謂 service 啦， 或者換底油啊等等等 嗰啲情況底下，佢一翻到廠，佢會點做咧？將我哋嘅車插咗落去電腦嗰度，就將一啲新嘅軟件擺落嚟，咁就可能有新嘅功能啦。 或者將我哋架車現有知道咗嘅問題，佢哋透過軟件可以解決到嘅喎。 係啊， 咁有啲新車會出現啲咩問題呢？曾經發生過有啲牌子嘅車，嗰隻車嘅窗門會閂唔冚嘅，或者你閂埋隻門嘅時候，佢隻車個窗門會幫你落咗少少嘅，唔識得自己走翻上去，會發生呢啲嘢嘅。咁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啲軟件升級去發生嘅，但係就要靠我哋自己拎部車翻去車行啦，佢要升級我哋部電腦。咁有冇諗嗰樣嘢啦？我部车而家揸三四五六七年啦，我冇再拎翻去原厂嗰度， 自己屋企搞掂。 咁我哋仲有冇得升级咧？其实， 喂，如果手机就得噶， 手机得噶， 手机你我自己屋企有嗰啲、有啲系咪即系升级噶嘛？ 升级噶嘛？咁我哋车啦，我哋如果唔拎翻厂嗰度做呢种所谓 service 服务嘅时候，有冇得升级咧？ 应该有嘅， 应该有。 如果你咁问，应该有嘅， 应该有。其实咧，实际咁讲啊，难。甚至乎冇，除非你喺坊間揾人有嗰套軟件，但坊間嗰啲軟件唔可能係最更新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當你部車可能你揸咗幾年之後，你唔再拎翻原廠做呢個服務嘅時候，你就可能你個軟件個系統停留咗喺嗰個年代啦、就冇再升級過噶咯。 咁啊大件事。 咁廠有任何新嘅嘢落嚟嘅時候， 你都冇 冇噶啦。 咁可以點咧？ 其實可以牽涉到乜嘢？我俾多個例子，其實嗰個比較大啲嘅例子嚟嘅，就是、一個波箱個轉波。系统 哇， 原来呢啲都系可以透过厂嘅一个升级，就软件嚟嘅啫，摆落你嘅车，你成个波箱个转波可以有效率咗、快咗、顺咗嘅。咁呢啲叫升级嘅嘢，我哋传统汽车冇噶啦。你唔拎翻去厂嘅时候，你就冇得做呢个升级噶啦。但系而家电车系会点样样咧发展到？一样嘢。叫 over the air， 咁系咩咧？透过空气嘅，就好似大佬头先咁样讲，我哋系。好似手機一樣、只要我哋係上到網，嗰、那個車就可以透過廠房掟啲嘢落嚟，我哋唔需要翻廠噶啦。任何時候有新嘅嘢，廠方就可以咁樣射一啲嘢落咗嚟你嘅車度，你嘅車自動幫你搞掂曬啲，升咗級。咁所以咧，其實電車一個優勢係咩咧？佢所有嘢都係可以透過軟件去更新啦。咁佢哋大部分嘅電車個設計平台都好得意嘅，佢哋係我哋車咧可能係講緊平地而起，成嚿嘢整咗出嚟啦。咁硬件上面好多嘢都冇得喐嘅。電車係會點樣？好似一個層層搭嘅嘢，你可以加、可以減、可以拎走一啲嘢。咁佢哋就係透過呢啲軟件不停去更新，有唔好嘅嘢佢幫你拎走佢，有新嘅功能佢直接射落嚟俾你，你部車自動自覺幫你更新曬啲嘢。咁而家嘅電動車好多個牌子都有嘅啦，就係、可以直接去收廠房。呢啲信息直接帮你更新部车， 但系佢呢啲咁嘅升级咧，会唔会收费？我只想 完全唔使 哦，系、 所以 但你就要原厂帮你做呢一样嘢。 透过厂，因为你部车同佢买完之后，其实厂已经有咗登记嘅， 系啦。 因为所以可以值得提嘅嘢咧，而家我哋每一部喺路面上面揸紧嘅电动车都会有一样嘢嘅。咁其实我哋你都諗到啦，譬如我哋手機，其實我哋都會同手機個牌子、其實一路長期連接住噶嘛。 梗係啦， 我哋用戶資料其實手機個牌子係會收我哋用戶信息噶嘛。車廠都係，咁佢其實一路讀取緊好多唔同嘅數據啦，駕駛習慣，甚至乎佢哋去透過我哋嘅駕駛、去叫做訓練本身廠嗰套 AI 嘅、AI 係講緊佢駕駛安全啦、地圖啊，所有嘢都係透過呢啲嘢去發生。 即係你幫佢哋嗰間廠嗰度去訓練佢哋嗰個 AI。 係啦，我哋其實 而家都係做緊好多嘢㗎啦。其實我哋嘅電話都喺度幫人訓練緊有好多 AI。 一模一樣嘅概念嚟嘅，車都係咁樣咧。廠嗰個訓練模式就係透過我哋用。用户嘅数据，佢哋就去一路去精准翻佢哋成套 AI， 咁、样样咧，点样去沟通呢？其实就系透过车厂、每一部车将我哋嘅用户资料写翻上去俾佢，佢又写一啲新嘢落嚟俾我哋部车。所以电动车一个好处系咩呢？就系佢用嘅软件系统。其實會越嚟越進步，越嚟越快，或者係有一啲你之前知道有嘅問題，突然之間個問題， 解決 咗嘅喎，係啊，你一上車嘅時候，突然間佢搞完一輪之後，嗰啲問題唔見咗喎，咁其實就係透過廠方發咗啲嘢落嚟，嗰部車已經自己搞掂咗。 如果咁講法，我真係同我哋嘅手機一模一樣嘅咯。 流量 嘅時候嘅話，佢就會同你講嘅就係話，唔該你 update， 係 啦， 即係你就要係啦，咁你就一定要 update 嘅咯。如果唔係有啲嘢用唔到嘅咯。 緊記，佢擺嘢落嚟俾你，佢會問你。 佢攞你嘅嘢係唔需要問你 的。好問題， 呢、 這 個就係一個就係講緊我哋嘅發展嚇，去到邊度㗎啦？咁啊，麻煩啦，阿潮潮啊，隨時要幫我哋嘅就有啲再新嘅資訊嚟。 多謝曬， 多謝 曬， 多謝曬，潮 潮。好，四點半先聽呢一個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點唱啦，1872388電話號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区关爱队成立1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过去一年，南区关爱队做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佢形容关爱队处理市民求助个案嘅成绩亮丽。證明關愛隊身體力行，獲得居民信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南區關愛隊所有績效指標已經達到，甚至超出目標。而全港關愛隊至今已經探訪大約90,000長者戶和其他有需要住戶。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今年內會開展主體工程，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開始，包括動工前的高架橋護牆移除工程。港鐵屯門南延線和洪水橋站項目經理林偉德說，洪水橋站是香港唯一一個在現有高架橋上起的高架車站。工程的最大挑戰在於要好好把握黃金兩小時。他解釋有關工程大部分已經分拆，可以在行車時間內做的唯一的準備工作是一定先做，其他必須留待收車後才可以進行的工程，需要爭取在黃金兩小時內完成。另外，今年進行的關鍵工程還包括小濠灣站電纜遷移和裝柱工程、東鐵古洞站大型挖掘工程等。港鐵項目及工程拓展總監鄧輝豪說，新鐵路項目配合香港和發展藍圖，預計可以帶來超過20,000個鐵路建造和相關職位，帶動行業發展。有以色列參賽者在支持巴人的抗議聲中進入歐洲歌唱大賽決賽。這名以色列參賽者在瑞典馬爾默市舉行的準決賽中，以現場近9,000名觀眾向現場近9,000名觀眾表演，期間並未有事故。他後來在電視觀眾有份參與的投票中取得資格參加決賽。較早前超過10,000名示威者在馬爾默市內集會並遊行。有示威者說，原本是歐洲歌唱大賽的忠實觀眾，但是對於近日在加沙的情況感到不滿，也都由於有以色列人士參賽，所以杯葛這場賽事。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日稍後至到星期一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859点，升321点，成交金额9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3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61，升3.3；盈富基金19.01，升3.4。港交所 283.68元，腾讯控股370元升两毫，中移动73.8升3.2，中海油20.4升4.8，工商银行4.55升两毫，中国银行3.73升1.1，阿里巴巴77.8升1元，中国平安41.1升咗2.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4，日元155.7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9，人民幣7.225，英磅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3。日經平均指數報38,128点，升54点。港金报21,91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1.34美元，卖出2,35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某一个骨髓适合移植给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萧露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阮、那 個、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今日礼拜日咧就系呢一个母亲节啦，所以咧我哋见到朋友咧代读嘅点唱嘅，容许我读一两个先吓。呢、這个叫 Winnie 咧，佢系咧要点啊，今个星期日母亲节俾妈咪嘅，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另外咧就系咧下个礼拜三佛诞假期，阿老豆黄爸咧就牛一生日快乐嘅。咁另外一位朋友咧就叫做阿 Ling 啊 Ling 捞，佢咧我想点唱啊，因为咧母亲节之外咧，妈妈咧就系、是、生日嘅大喜日子，83岁啦吓，咁希望祝妈妈生日快乐。好，电话里边打通嘅就有 德哥啊， 喂，德哥， 德哥， 你好，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点啊，德哥， 有，今日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想，因为母亲节啦，你都讲咗啦，张张你就想点俾我哋嗰个群组嗰、那个风骚快活人同学会里边嘅所有妈咪。 众人妈咪， 众人妈妈， 众人妈妈， 我哋俾我讲啲英文名出嚟先。 好 ，Winnie、Queenie、Carmen、SK、 同埋寶寶，仲有群體姐，群體姐真係好開心，佢今日喺個群組嗰度講咧，就預祝我哋男士咧。父親節快樂！ 哇，好啊！ 所以我要打電話嚟表示我嘅誠懇，多謝我哋咁多位媽咪， 收到你嘅誠懇咧， 真係好好啊！ 同埋點埋俾阿馬仔你媽咪聽。 哦，多謝多謝 媽媽， 多謝多謝 媽咪，係啊，所有媽咪，媽媽媽， 好， 大家咁所有媽咪都聽啦。 好啊好啊， 呢首歌即係表示我嗰個即係。尊重嗰個媽咪嘅角色， 呢首揀得好啊！ 係啊， 係啊， 媽媽好，多謝德哥， 多謝德哥， 好， 好， 拜拜，母親節快樂， 拜拜， 好，大家話母親節快樂。 陈美玲呢首妈妈好送俾所有妈妈吓，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Ari，Hello， 你好啊， 系咪读错两位冇 ，Ari 系嘛， 我系 Ariel 啊， 系啦 ，Ariel， 你好啊， 点啊， 第一次打嚟， 首音乐系叶倩琴， 点解嘅？点解会特别想听呢只音乐嘅？ 因为咧呢只因为我系好中意睇卡通片嘅， 系啊， 尤其是宫崎骏嗰啲咧， 哇一流。 千 与千寻我都系好，系啊，我好中意千与千寻， 系嘛？咁你又尤其是咧，千与千寻里边嗰个大哥哥咧，小白龙咧，系我心目中嘅理想哥哥。但系 哇，又靓仔，你又姓，你姓白噶？原来 吓， 你姓白噶？ 我唔系姓白，嗰个嗰 个，我听到你话你姓白， 里边嗰个主人翁系叫小白龙， 哦， 吓，咁啊千寻佢系好照顾千寻嘅， 系啊， 咁咯， 系啊。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 有， 我超 好深印象， 超 好深印象， 系啊， 系啦。咁我将呢个音乐咧，因为呢个音乐都好听啦。咁我将呢个音乐咧，系送俾一位咧，一个退咗役嘅花样滑冰运动员啊，羽生结弦先生致敬嘅。 嗯，日本运动员。 系啦，因为由于睇咗佢嘅无数视频啦，佢个奋斗毅力啦、事迹啦，就好似一部真人版嘅青春火化，好令人感动咯。佢个故事，而佢呢个故事仲未延续嘅，因为算佢系退咗役啦，佢都仲系好坚持咁嚟完成佢个四 A 梦，系不断咁努力咁去跳跃嘅。咁而係咧，係由於咧，點解會認識佢咧？就由於喺個東澳嗰、那個運動會咧，佢係食住止痛針，食住呢個止痛藥啦，打咗止痛針啦，佢都要完成佢個四 A 嘅比賽。咁當其時係感動咗好多人，亦都感動咗我啦。咁佢係將好多謝佢將我喺疫情嗰幾年啊，喺躺平嘅死灰咧重新燃點。 几好啊！喺呢个日本，即系喺运动员嘅身上度能够得到呢个力量， 激励到你啊！ 好好， 系啊！佢因为佢睇佢嘅，即系如果你有时间咧睇一睇佢嘅奋斗事迹咧， 好啊！ 佢唔系佢唔系天生有呢种运动嘅潜质嘅，而系佢本身系已经系有哮喘噶啦，有哮喘佢都要咁样嚟奋斗去做佢自己嘅梦想咧。咁我想话咧，因为咧。仲管而家香港咧，好多廿几岁嘅年青人啦，仲系喺度咧奶奶行行咧，都唔知做乜好啊！即系喺 搞唔到目标， 系啦，冇目标咧。人哋廿三岁就已经系两届嘅冬奥冠军啦。 佢想激励一下啲年青人，系嘛？ 发人心想， 系 佢嘅奋斗几坚韧咧？ 明白。好，喂，非常之有意思啊！咁啊，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咧，都自己继续找个正确嘅方向同目标，好唔好啊？ 仲有啊， 系 阿继章啊，系 知道 阿李丽润咧，同阿小强鼓励咗我去一个人咧去日本旅行十日啊，好开心啊，搵 叻叻， 好开心啊！ 去咗边度？ 去咗日本。 去日本边度啊？京都啊，定系大阪啊？ 去东北嘅地方，去啦，青森县啊嗰啲地方。 哇，正！ 就由于呢个咁嘅机会咧，我可以喺佢嘅即系以身结缘嘅先代嗰个乡下咧，睇到佢好幸运睇到佢嘅真人 show，就系佢系趁住呢个那个夏天嗰个音乐咧，系着咗一件全新嘅白色嘅衫，十足十一个活生生嘅小白龙咁向你飘过嚟。 你真系好中意自如千秋，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就播呢只歌俾你听，好唔 好 ？Ariel， 多谢你， 多谢你 ，Ariel， 拜拜。 嗱，呢度卡通片有呢个主题音乐，一齐听听。Thank you. 来自呢个天与天寻呢一首好好听嘅音乐吓，咁啊，仲有十分钟，晏昼一点钟，咁啊有代读嘅系咪？定我哋先听电话？ 有一位咧就系叫做 Sky and Kobe 嘛，点唱俾以下嘅妈妈听，有树云婆婆啦、Marson 啦，同有 Shelby 妈，仲有天如妈、Dixon 妈，祝母亲节快乐！你哋系好好嘅妈妈，加油！ 佢哋即系你好妈咯。 你好妈妈，我喺个电话里边 做咩啫？ 有 Carmen 嘅，喂， 系又或者我啊，大老细，你妹妹强哥哥，早晨， 你好，喂，你好啊 ，Carmen， 系 Carmen，Carmen 你 系啊，食咗饭未啊？ 食咗咯， 哦，咁早食饭， 做乜嘢？你有啲心事系咪？ 系点解把声咁？ 系啦，点解把声咁样？有啲心事 系好唔开心， 咩事啊？ 因为有个旧街坊从。即系旧街坊佢妈咪从日唔喺度嘅，咁而家咧呢个旧街坊好有重情义嘅，吓， 系咪好突然啊？系咪好突然啊？就好突然， 系好特别，即系好突然啊！真系好突然，咁咧今年咧好彩，我哋有同佢妈咪啊拜年啊见面啊咁样咯，系疫情后咧冇见面咯，因为咧大家确诊咗，咁啊大家身体唔好，咁啊真系冇谓。 明白， 即系系啦， 明白。旧街坊即系以前同你同即系同一区居住，系咪咁意思？ 系啦， 但系而家就搬开咗啦，系嘛？ 同一层系啦，搬开咗都有联络嘅。 街坊真系好好啊，即系啲街坊情咧，虽然但系唔系屋企人咧，但系同一个区域、同一个街道或者同一栋楼住咗好多年咧，等同好似屋企人咁嘅。 系啊，成日问佢借嘢啊咁样。 系啊，就算搬开咗都有联络。 你哋都好長情啊，好長情啊，好長情啊，五十年喎，我唔係講緊五年，係 咪屋村啊？你哋 係屋村，公共屋村嘅，即係我媽嗰啲而家都係住公共屋村。 嗯， 咁咧我就我媽唔知啦，佢都買嘢過嚟俾我媽喎， 係好有心喎，係。 真可以話一個月唔使買餸都得嘅。 哇！ 以前是 夸张，陈师奶有冇验？ 又将啲仔俾隔篱帮你凑住，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 喺屋企做工， 系啊系啊，又帮我睇住啊 B 仔， 好好啊，真系 明啊， 真系好好，真咁啊！我阿妈咧就话诶买翻嘢俾佢啦，佢唔接受，佢仲掟翻过嚟添， 唔使啦，咁系嘛？ 系啊，咁我妈。边会食得安乐啫？ 所以你 就所以你难过都明白嘅， 好难过真系， 真系好似屋企人咁嗬。 系咧， 系咪？ 系啊，仲有咁啱就嚟母亲节添，仲更加难受，好似审炸完落嚟咁样。 咁有冇啲咩说话想同啊街坊叫做咩名啊？知唔知啊？ 我街坊 系啊， 即系离世嗰个咧，我哋叫佢阿黄太嘅。 哦，黄太。 咁吓，而我啲即系我啲街坊朋友叫做 Maggie。 哦，就 Maggie。 知道。 系啦。 有冇啲咩说话想同 Maggie 讲？ 衷心即系 自我顺便啊。 系啦，身体健康啦，自我顺便啦，冇咁伤心啦，咁样。 嗯，好啊！ 媽咪都會想你哋開心心嘅， 係啦， 係咪啊？ 會收到黃太。 但係咧，我媽咪離世咗，啱啱今個即係今個母親節第三年嘅啦。 嗯 哼，啊，咁我話即係就祝埋天上嘅母親啊快樂啦， 嗯， 同埋眾人嘅母親快樂啦咁樣， 嗯。不如咁啦，我哋将首歌就系祝俾在世所有嘅妈咪一定啦，亦都祝埋我哋在天上所有嘅妈妈， 天家嘅妈妈们， 都一样系母亲节快乐，看顾住大家。 我唔识讲人，唔好意思啊， 唔好咁讲， 傻猪嚟嘅， 就系咪？应该系咁样。 我仲未修复好， 明白啊，听到你有啲心事咯，但系你都要开心， 系啊，振作。 即系我收到佢啲信息，我 净 系控制唔到，真系 嗰粒 眼泪 真系。 明白嘅。 嗱，你可以唔开心，但系你要俾自己一个时间，譬如可能讲紧嘅就，哦，我要唔开心一个月，好啦， 停啦， 咁样， 指示， 可唔好啊？ 好冇？ 嗯，好嘅。 今日应承我，坚强，好冇？ 努力加油。 OK， 好， 好，多谢晒 你 电话， 乖下， 多谢，拜拜， 多谢你电话， 拜拜， 母亲节快乐， 拜拜 ，OK， 大金话 ，OK， 拜拜， 保重。 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不如就留俾所有妈妈啦。 好啊， 呢只歌曲就系《世上只有》，咁啊，希望每一位妈妈都系开开心心过母亲节。 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所以妈妈的这首歌曲世上只有另外一代，就是 Kitty 啦，她的相预祝5月12号是要跟我海光哥结婚周年，祝两个身体见到白头到老，开开心心的，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开心心。好啦，最后的节目里面差不多讲声拜拜，下个星期一我们同样时间再来过风骚快活人，好不好？ 好 好 Happy weekend， 跟妈妈开心心吃下东西，下街玩下， 有咩玩呢？ 妈妈想玩咩就玩咩， 拜拜 拜拜 拜拜。